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10:30。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0点，升245点，总成交金额2,300,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4点，升75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6.2，升6蚊；盈富基金26.7，升2.5；中国海洋石油11.68，升5.8；中国平安90.65，升6.5；友邦保险77.45，升8；美团点评74.8，升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559，瑞士法郎7.948，澳元5.268，加元5.902，新西兰元4.941，欧元8.6698。每百日元对港元7.3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4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88点，啱啱跳咗20,688点，升226点。港金现价报14,280蚊，比上日收市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6.16美元，卖出1,526.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东区走廊嘅去柴湾方向，近住明爱乐二学校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咧系挤塞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就系、是、东区走廊方向柴湾，近住明爱乐二学校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呢一段系挤塞。咁另外咧，跟进翻较早前咧，何文田常胜街嘅爆水管咧已经完成维修。咁现时常胜街咧去天光道方向，近住佛光街唯一行车线就解封。隧道方面，同穗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管道口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系挤塞啊，龙尾培正道桥底。咁而家咧公主道过海咧非常之挤塞啊，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亦都是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新光中心，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荃锦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象山村。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展翅青剑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日晚上7:30，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 除了有不同的歌手组合演出之外，黄子轩更加会火拍林海玲、莫莉和芭比演出一个迷你音乐剧添。 那就一定要捧场啦！ 当晚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现场直播，大家不要走宝啊！ 攞了入场证的朋友就记得准时出席啦！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早晨，王耀祖，早晨啊，邓兆尊， 早晨啊，兆尊，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两位拍档， 早晨，而家嘅时间咧即系十点，啱啱好咧就两个字啊吓，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咧93%啊，特别留意。有个警告响度啊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0:30噶。 出门口落咗少少雨啫，不是太大。 我嗰边都有落雨，同埋都几早就开始落雨啦。我好少咧，即系唔想天文台嗰个报告系准嘅，因为佢话嚟紧成个星期都会落雨啊嘛。但系暂时就好似都几准咁样啊， 咪准咗两日系咪？ 系啦，话未来几日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添啊吓，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啊，留意住。留意住啊吓， 咁啊嗱，即系今日点唱，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300，就晏少少啦。咁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欢迎大家点唱嘅。 系啊，我哋今日嗰个点唱非常之踊跃啊， 系啊， 爆 晒 咁样啊，系啊。咁啊，任何嘅留言啦，大家咧都可以欢迎你咧摆上嚟。我哋嘅阵间12:00之后咧就会尽量读你哋嘅点唱嘅，都几澎湃嘅，大家都值得去睇一睇噶，其实都。 OK， 喂嗱，嚟紧下个礼拜咧就系。 开学， 开学一定系啦。开学 先，跟住就中秋， 系跟住就中秋啦。我见到咧，已经咧报纸咧，已经喺早即系而家呢一两日咧，就讲下边度有中秋晚会啦。几时去睇呢个叫做？中秋赏月最佳嘅日期， 你有冇赏月嘅习惯嘅小尊？ 我就冇啦， 系咪 因为佢抬头已经望到啦嘛，系咪？ 点解抬头？系人抬头都望到噶啦，你冇行出街咪望到咯咁。 唔系啊，咁可能佢真系对正个靓月光咧，屋企系咪啊？啊，系咪啊？ 月光会走嘅咁样，你讲到个月光好似净系照住佢咁样。 系啊系啊，咁啊嗱，即系话今个中秋节咧就9月13号星期五啦，咁但系咧跟住咧佢就话咧之后咧翌日咧亦都会中午过后就都会出现满月嘅。 成日我自己觉得咧，你哋觉唔觉啊？ 咩啊？ 16嗰晚个月亮咧，硬系觉得好似系圆啲、近啲我哋咁样噶。 你有冇见过超级月光嗰、那个大月光？系可以早几年咧有个超级大月光咧。佢突然咧，好似好近呢个地平线咁样啊！ 系啊，好似掂到佢， 即系好似掂到佢，同埋佢真系又肩大又圆啦，跟住嗰个月嗰日嘅月色又系冇云咧，你突然觉得哇，好真 系 好大面镜喺度咁样， 系 好正好靓嘅。 咁今年咧系边一日嘅月亮话会圆啲啊，或者有啲咩地点系好适合去睇噶？ 嗱，咁佢就话咧，市民咧就可以喺9月12号星期四嘅中秋节前夕啦，咁啊月出时间咧为下。就哦，佢計埋咁犀利，5:37嘅。咁當然啦，即係你咁早可能仲光嘅時候咧， 係 啊係啊。咁咧跟住佢就話咧，仲要你抬頭53度角好啦嚇，53度角你就可以望得最靚嘅月色。 幾點啊？但係每個時候嘅53度，你望住唔同嘅方向都唔一樣嘅喎。 咩啊？向住月光嘛。 即係向住個月光。 梗係向住月光啦。 53度啊，咁搞笑嘅。 大家攞把國旗去啦。咁啊～至到夜晚咧嘅11:22啦嘅时候咧，咁啊月落嘅时候咧系凌晨嘅，即系第二日嘅凌晨5:10啦咁。跟住咧9月13号星期五嘅中秋节咧，佢就话下午6:14咧，你抬头57度咧就多少少咯，57度咧就望到个靓月光啦。 好嚟，我考大家， 凌晨 而家岳起个头，53度同57度有啲咩分别啊？真系 应该抬 两个气都量唔到噶， 应该好似男士们抖一抖呢个女士们嗰个下巴仔。 喜剧之王嗰下系咪啊？要 应该系咁样。唔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赏月嘅习惯啊？如果即系有嗱，琴日我哋诶讲咗这么近那么远，就系讲日出日落，真系好多靓相啦。 系啊系啊， 唔、 啊、 知道大家因为影月光都其实难噶嘛，叫做 我有试过影咯，但系跟住永远 唔得噶， 得一点咁样咯。 系啊系啊， 冇啲特别嘅相机，可能需要特别嘅相机仪器先帮到手。 啊系啊系啊，跟住、啊、如果大家有啲靓嘅月光相咧，又不妨去同我哋分享一下。 喂， 就是、 但我想问个问题。系啊，你头先讲咗咁耐，你成日话六点几啊、五点几，你就开始见到月光。 唔系佢话月光会出嚟，咁 边个钟数系最靓先？有冇讲到啊？呢一点紧要啊嘛，即系我哋又冇分唔到五啊三度定五啊七度噶啦，抬高个头嗰一刻系靓嘅咁样。 几点钟睇？几点钟睇就最好 系 嘛？ 系 啊，咁佢又真系冇乜特别讲话咩时间，总之你见到个靓月光就已经系一个好嘅月光啦。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嗱，仲有两个礼拜就中秋，跟住咧下个礼拜一咧。就开学啊嘛，系咪先？一阵间咧，我都有另外一单嘅新闻咧，同开学有关嘅。但我想话咧，而家嘅家长真系乜嘢啊？佢哋未雨绸缪噶嘛。嗱，下个礼拜一九月二号就系开学日啦。 嗯。 但其实佢哋已经系准备紧出年嘅开学噶啦。究竟系啲乜嘢咧？听完首歌翻嚟咧，同你讲啊。 桂花田。 贤、 黄耀祖、 像我邓兆尊、 丰收快活人。 林一年呢首歌叫做《对不起，谢谢你》。 系啊，直播室里面咧有邵尊啦，有阿田啦，有阿祖啦，因为豪仔咧就请病假做个小手术，跟住咧礼拜一咧就会翻嚟噶啦吓。 系， 咁我哋有小尊喺度啊吓。头先我就讲到啦， 咩咧？ 系啦， 系啊， 入学啊嘛， 入学。 唔系噶啦，太迟啦！我哋而家如果要讲咧，九月二号开学日嘅话咧，对于啲家长嚟讲咧，唔够啊！佢哋已经谂紧咧，出年啊。即系再迟一年个开学系点？因为讲紧系乜嘢咧？就有一间嘅名校， 系咯， 名校小学，仲系咧由小学就可以直接升上中学一条龙嗰啲咧。咁、所以嗱， 而家好难噶嘛， 系啦。嗱，但系咧， 而家咩话？ 而家即系好难咧，啲学校有一条龙嘅。 点会啊？ 唔系太多有嘅。 哦，即系都中间 有都有 小学升上中学又会踢走一啲咁样。 有好多唔系啊，有好多间都系由小有小学有中学咁啊，嗰啲叫一条龙咯。 我知我知。 有好多啊，你只系应该咁讲，系好难入。 系 啦，你就唔话冇， 你真系了解我啦，就系咁解。 系啦，系啦，应该好难入咁样咯。 第一个门口你要入到嘅咧，就 系 小学个门口嘛，系咪？ 嗱，入到个小学之前咧，你都要入个幼稚园，睇你读边间嘅幼稚园嘛。 系啦，嗱，幼稚园点入学咧？我唔知啦吓。不过今次咧，就有呢间名校嘅小学校长走咗出嚟咧，就系话咧，佢哋出年嘅小一入学申请咧，已经系开始咗啦。所以咧，就有个简介会，咁佢亦都有讲到啦。好多家長真係要留意住啊嚇，成日都會話咧，究竟嗰啲名校嘅 interview 會問啲乜嘢啊？啊，嗰啲學校咧，佢哋會睇住嗰啲同學仔喺邊方面嘅能力啊，而去比分佢哋啊，就容易啲入學嘅話咧，校長就走咗出嚟講咗一啲説話啦嚇。 其實咧，因為咧嗰間咧嗰間男女校啊，係咪？ 係 港島區嗰間男女校咧，係個個都好趨之若鶩嘅。 係 係應該咧好多人咧都係好心儀佢。因为他的小学跟着中学一条龙服务兼且那个大学门槛都几多个 本身间学校是好的因为我真的都有小朋友的小朋友在里面读 的所以他这么早就有出年出年嘅， 我估其他学校都差唔多开始报名噶啦，应该系嘛？ 嗯， 即系唔系特别早嘅。 你嗰两个读完书未啊？ 吓， 你嗰两个读完书未啊？ 佢嗰两个 读紧中学咯。 我佢嗰两个想佢阿妈翻入去读书，可能系咁样啊。 唔系啊，讲紧系小学小一入学个申请。 好，咁啊讲咗啲乜嘢咧？佢就话咧，俾咗啲 tips 大家嘅。第一样嘢同阅读系有关系嘅。佢就话咧，原来见面嗰阵时咧，即系 interview 嗰阵时，每一个报咗名嘅话咧。第一轮嘅面试咧，系个个都有机会可以见到老师校长嘅。但跟住你要做啲乜嘢嘅话咧，佢就话咧会俾一本书啊，嗰个同学仔啊， 系 睇下你攞嗰个同学仔攞到本书之后，佢会有啲乜嘢反应嘅？ 系呆啊，定系好雀跃啊，定系咧哦揭揭揭啊，定系哇真系一个哇真系好投入咁，我去争做嘅咩？好投入嗰个角色里面 咁。唔系，佢都系睇咩书嘅啫，系啦嗱，佢就话 应该系俾故事书佢啦，系咪？ 嗱，佢都会话系俾一本图书。佢话咧就会见到咧有啲同学仔咧就唔愿意掂本书，又或者有啲同学仔咧就捽下捽下唔识揭书，因为平时就系用电子产品嘅， 哦，即 系 呢一个数嘅， 系啦。 佢话点解点解会书嘅封面唔喐嘅咧？系啦，扫唔到嘅咧？点解？ 系啦，佢话另外一个咧，佢就会话咧，睇下有啲同学仔咧，佢哋个表现就会系咁嘅，打开本书之后咧会睇两三分钟，因为咧佢就会话平时可能有家长咧就叫佢哋你睇书唔系净系立嘅，你要睇埋。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嘛，因为呢跟着他就会即做了这个准备了。另外有些同学仔就一直看书一直笑的，那就代表他享受阅读了。 这 个就是第一个会做的测试。 第一个关就是看书看看你的表现。 那些所有的怪兽家长即刻走出来 了。 下一次就即刻教啲仔了。 你老师看啊，告诉我听哪个位置是最好的动作。 给人家给本书你，你第一样要做的是什么？笑咯。一定要保持似微笑，点点头，可能啲家长真系会咁教小朋友去面试噶喎， 加嗰句。多谢老师， 我真的很喜欢看书的、平时我爸爸妈妈都是跟我看书的。 系啊系啊，呢本我家都有啊，不如看第二本啦、啊。 可能真的嗱，睇咗呢个校长的指引之后，大家都知道啦。 喂啊， 真系要唔系喂嘅？如果你是阿妈，你个仔要考小一嗰阵时候，你看到他这样说你会不会这样跟个仔讲啊？ 唔系啊，有时咧你夹硬要佢模拟嘅，喂。 会一定会的是不是很合理啊我不是说这些爸爸妈妈错的但真的会的我想已经是即刻那些什么破解了他了已经可以。 哦、是啊起码第一关看书的状况是要的嘛。啊小尊你有你的叫侄仔侄女啊。 哎好厉害 的。不是问题是他们。 即是做戏啊你讲的是吧 不是他看书很厉害 的。看书很厉害 的。看书有些我不识的。 不是那么现在大个先生先是但他之前考这个小一的时候呢他都有经历过小一的嘛的时候。咁有啲你啲细佬妹有冇同佢哋做嗰啲咩学前嘅准备咧？面试前嘅准备，有冇拱佢去上呢个叫面试班咁咧？ 冇喎、啊，我应该冇，我记得就冇啦。 哦，咁有冇要你呢个阿叔啊，或者系舅父啊？啊，可唔可以帮我试下面试？ 拣翻俾佢妈做啦， 系啊， 佢妈同佢阿爸咧重新读个书嘛。 咁嗱，另外仲有个，我哋成日会话咧，如果你要去小学面试嘅话咧。嗰本履历系好紧要噶嘛？而家嗰啲人啊会花几千蚊啊，成万蚊， 系啊系啊， 系啦去整噶嘛， 系咪？已经有嚟噶， 要噶，因为小一已经好紧要噶啦。小一好多人话紧要过中一嗰个面试添啊，因为你呢个入得到间好嘅话咧，你升中学就会容易咗。所以咧，但系呢间学校就话啦，讲到明嘅，我哋系会接受履历嘅，不过咧只会接受唔多于两页嘅参考资料。 系。 嗱，即係呢一個，我覺得係幾好噶，因為佢話咧，如果你就算做咗，嗱啲家長真係要留意啦嚇，你花好多時間，花好多錢做咗嘅話，學校個諗法係點嘅咧？佢話其實都知家長係忙噶啦，如果你仲要花咁多時間去做呢啲嘅參考資料嘅話咧，其實咁咪即係代表住你冇時間陪你啲小朋友咯，對佢哋嚟講未必係一個加分，反而係一個減分嚟。 唔系咁睇，佢咁谂法又唔啱喎。我可以用 呢个系校长嘅谂法，系你试下破解佢又。 我可以用好多时间嚟陪啲细蚊仔，但系我用我 OT 我唔瞓觉嘅时间去做佢嗰个 portfolio。 咁、哦、可能呢一个你就要写到明喺个 portfolio 度啦。 我系半夜凌晨12点钟先开工嘅，所以咧我平时日头啊，我朝九晚九我都陪住我仔女噶咁。 但系跟住个校长可能都会觉得就系话，就算你夜晚黑12点先至做呢一啲嘢嘅话咧，你对于个俾个小朋友嚟讲，你都唔系做咗个好嘅榜样啊，系咪？ 即系都唔知， 唔使瞓咁样，系啦。总之嗱，校长就咁谂啦吓，即系以为要做嗰啲履历咧会帮到嘅话，未必帮到嘅。 其实我都认同嘅，因为咧真系嗰、那个叫履历啊，你真系实在好似阿老板俾一沓翻嚟同我清咗佢嗰啲咁厚咧，一真系睇唔得晒嘅。系睇职场面试嗰个表现咧，其实系最好、最真诚、最可靠嘅叫做。 系啦嗱，但面试嗰阵时咧，佢哋可能都会问另外一条嘅问题嘅，就系话咧究竟。小朋友你哋嘅自理能力有几高？ 好，邓兆尊同学，你嚟到面试啦，请问你嘅自理能力有几高？佢会问你咩啊？即系 咁，你又抢住嚟讲，你问啲咩 系 啦？ 即系 我咁呆咗啦， 系咪俾啲嘢佢做啊？ 嗱，又唔系嘅，即系佢话咧，曾经有小朋友嘅家长咧，就喺面试嗰阵时咧，想赞自己嗰啲仔女有几叻啊，就话俾佢知咧，嗱，我哋嗰啲小朋友咧，由朝头早咧就自己会执床啦，跟住自己食早餐啊，翻学放学啊，自己啊开台食饭又会帮手啊，另外咧洗碗嗰啲咧，小朋友都识做噶， 有 帮 手噶佢， 即系数到咁大咁样嘅话咧，对于学校嚟讲咧，亦都唔觉得。咁样就代表真，又或者话嗰个小朋友嘅自理能力代表高，因为佢哋都会觉得其实自理能力咧系要应即系应对翻啊，就嗰个小朋友佢哋年纪嗰个能力范围里面做嘅嘢咧，先至系成为一个正比，先系一个 happy boy、哦、happy girl 嚟嘅。 咁你即系话其实佢嚟到应该用翻呢个叫 K3 嗰个学历咧，即系譬如你太深嘅英文，其实佢如果知道呢个细蚊仔识都唔系一件好事咯。 自理能力同英文 vocab 又未必一样，嗱佢又冇讲到咧。 即系如果佢嗰个概念系咁谂啊，嗱，其实佢咁细个，其实扫下地就已经 系 好叻， 八 台已经好叻。但系佢唔系，佢识得维修呢个屋企嘅电视啦，识得去拆整电掣咧，咁其实系啱噶嘛。 系即系总之咧，我会话咧，就系做翻平时嗰个小朋友系做啲咩嘅，或者佢嗰个年纪系做啲咩嘅，小朋友都需要有童真噶嘛， 系 咪？ 呢样真嘅， 即系嗰啲校长都会睇埋呢一点噶。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佢希望咧，嗰位小朋友嚟到咧，你系中意见到佢嘅嗰、那個自然嘅樣係啦，面試嗰時咧唔好背，係最緊要呢樣嘢，唔好背答案係啦，唔好喺度即係有佢講又冇人講嘅時候咧，就係、是、背曬佢嗰基標準答案咧，校長會唔中意噶？呢首歌真係要俾翻佢哋聽。 究竟仲有冇嘅咧？ 係咯， 我想我有翻啊！ 只留在声声叫着夏天， 操场边，地球肩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够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众志表示，秘书长黄之锋和成员周庭今朝先后被警方拘捕。香港众志朝早先在社交网站贴文，指黄之锋朝早约七点半前往海怡半岛港铁站途中，突然被推上私家车，并被押往湾仔警察总部。香港众志其后再在社交网站表示，成员周庭亦在屋企被捕，同样被押往湾仔警察总部，目前未知两人的确实罪名，已经安排律师处理。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今朝在南区开街站期间被捕。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表示，黄之锋被控三项罪名，但目前未掌握是乜嘢控罪同埋涉及嘅事件。郑家朗估计，政府正制造白色恐怖，想令公众恐惧参与游行示威，唔再表达自己声音。但他相信，警方过去多次拘捕行动之后，八月十八号民阵游行仍然有170万人走上街头，认为白色恐怖不能够令市民恐惧之余，会激起更大愤怒而继续抗议。已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昨晚在社交网站表示，在香港机场预备出境的时候被拘留。警方表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昨晚在机场拘捕一名29岁姓陈的男子，涉嫌参与暴动和袭警，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本月初在火炭一间工厦拘捕七男一女，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和无牌管有爆炸品。被捕人士包括陈浩天，他当时被扣留大约43小时之后获准保释。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话，警方反对民阵明日的集会游行，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今日会处理民阵的上诉，对上诉结果绝不乐观。若果上诉失败，民阵只能够申请在其他日子游行，强调不会举办不合法游行。至于会否更改原定由遮打花园至中联办的游行路线，岑子杰认为能够让市民走出来是更重要，民阵会接受有其他路线。对于昨日与朋友午膳的时候遇袭，岑子杰说相信是因为他参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以致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8点，升233点，总成交金额28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9点，升81点。跟住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蚊，升6.8；盈富基金26.7，升2.5；中国平安90.6，升6毫；友邦保险77.55，升9毫；中国海洋石油11.76，升6.6；建设银行5.84，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109.5，升5蚊；美团点评74.1，系跌5.5；工商银行5蚊，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06.5，瑞士法郎0.988，澳元0.671，加元1.33，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155，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0,701点，升240点。港金现价报14,280蚊，比上日收市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4.05美元，卖出1,524.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车多少少噶。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咧就接近电话机楼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咧就星河名居。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嘅支路啦，出口咧由于系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出口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风力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姓子豪，有咩送俾我哋嘅学生？ 天儿，我哋谂到啦，送毛啊！ 咩毛啊 ？No 毛啊！ 何解呢？ 就系要用一个平常心迎接新嘅学年。正所谓 物轻情意重，千里送 No 毛啊嘛！ 好诗，好诗。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搵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7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搵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以下一节天气预测交俾占卜先生。 马里马里红，听日嘅天气系 喂，科学啲啦。天气虽然唔系次次都似预期，但系气象预测背后嘅科学就绝对唔简单。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请嚟气候学家讲解天有可测之风云。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头火势虽然佢咧就冇乜点再翻学啦，但系佢每次接到一个新嘅工作嘅时候，佢都会好认真、好期待、好努力咁样，希望可以完成到嗰件事。系啊，佢近排学识咗 on panel 嘅时候，佢啊嗰个满足感啊，见到佢个喜悦啊，喜悦过买衫啊，真系系啦，系咪啊都有啊，系啊。希望咧，即系每次咧都可以学到啲新嘢，跟住能够满足到自己一啲嘢嘅时候，系好大嘅开心感嘅吓。开心其实可以好快乐，好容易嘅啫。咁佢系边个？佢系近排佢学识咗 on panel 嘅黄耀祖。 系，但系学识咗 on panel 咧，真系好有满足感嘅。但系同时间，当我琴晚喺屋企度学剪带嘅时候，我就发觉。原来剪带真的很难的，又要在这里揀回那个录音里面，我哪段要哪段不要，怎样播，中间怎样夹歌，还要最重要的就是有很多掣要按，我好哇，我昨天真的 fed up 啊，我做到一半，哎，我不听了，我不做了，让自己休息一下，要这样啊。最近在社会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社会的活动，大家都会见到的，有很多朋友都不停要出动，亦都有人就会说，喂，这一排的食肆啊，他们的生意真的很差很差，即真的很多的担心在这里，我想这个大家都不能够否认的了，走出街的时候呢，你即想见到多些人的地方呢，即除了是社会活动的地方，如果不是呢都真的会比较少见又少见，但是呢依然有很多不同的良心铺头的，例如呢就有一间的韩国的烧烤店，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呢有好多嘅朋友都为香港出咗力啊，例如医护人员啦，例如消防嘅朋友啦，例如记者嘅朋友等等啦，仲有学生同埋教师咁样嘅，佢哋嘅餐厅咧就特别为佢哋啊做咗一啲嘅优惠嘅，咁我自己用好人嘅立场去谂啦，唔系佢唔够生意，佢系真系想为一啲即系为香港服务咗嘅朋友，唔同嘅单位啦，都做翻少少嘢嘅，我见到嗰个优惠咧都好明显噶，佢就话咧即系如果你哋可以。出示到咧，不论系你嘅学生证啦、教师证啦、社工证啦、医护证同埋消防员证嘅话咧，平时佢哋嘅午餐咧$25咧就可以食到咯。咁你谂下，食韩国嘢系咪$25都真系几抵？而另外咧，佢就话咧，记者都好辛苦噶，平时咧有唔同嘅情况咧，都要去到现场到嗰度拍摄啦，系咪？所以咧呢间餐厅咧更加推出咗呢个就系记者优惠啊！只要你咧出示到记者证嘅话咧，可以免费食到厨师推介嘅。午餐仲话咧，你喺度食又得，你外卖都得嘅，咁样咧都系免费请佢哋食。真嘅，我估每一位记者朋友或者每一位朋友都好啦吓，可能你哋都会有唔同嘅立场嘅，立场唔系净系讲紧政治嘅立场，系咩都会有立场噶啦。一首歌你觉得好听定系唔好听都好啦，系咪？嗱，肯定咧，最近嘅记者喺一个咁混乱嘅情况底下啦，起码佢日日要扑唔同嘅记者招待会啦，唔知要扑几多场噶。天气落雨嘅话，佢哋都喺条街度淋嘅，咁啊，亦都喺混乱嘅情况，佢哋都走到去最前线啊，都系希望可以将事实嘅真相咧，就同我哋香港嘅朋友去分享嘅啫。所以咧，有唔同嘅食店咧，俾啲支持佢哋，我觉得都好合理嘅。但系同时间，我哋不如都俾多啲唔同嘅支持，唔同嘅商店啊，令到佢哋喺而家未必系最容易嘅环境底下，一样可以啊坚持做到生意，咁铺头咪可以继续做落去咯。风头火势，我知道我呢位拍档咧，佢嚟紧讲嗰个题目咧，同眼睛系有关系嘅。但我见到佢自己今日对眼咧都有啲问题。你今日只眼好红，邓兆尊咩事啊？ 你眼红啲咩嘢？ 系咯， 有啲咩令到你可以眼红啊？ 冇嘢冇嘢冇嘢。 冇嘢？ 系。 咦？佢有 落大雨， 你 落大雨，我又挂住睇搵嘢，咁所以咪眼红咯。 落大雨又你自己都搭唔到喎， 好大风嗰啲唔知搭嚟紧。 哦，又加埋好大风喎。 系啦，风头火势，今日无啦啦咧就谂起啦，啊早排咧就要烧衣，咁啱啱过完诶鬼节啦，咁所以就谂下啱啱嗰日谂下点啊，又系有样嘢就系话我朋友之间倾开偈，唔知你有冇倾过就系话诶，有一啲朋友咧话去啊，我成日都好似又见到一啲我哋平时普通人见唔到嘅嘢，咁我哋俗称嗰啲咧叫阴阳眼。我谂每个人之间咧，你嘅朋友一定都有一两个系可能有呢种咁嘅即系我所谓叫做异能啦，或者佢自己讲，但系咧。呢樣嘢咧，雖然咧到而家為止咧，我哋科學咧都冇乜可以即叫做證實到佢係咪真係存在。咁但係咧，亦都有人講過，可能咧就因為佢嘅眼睛咧可能佢嘅角膜咧係有少少缺陷啊，或者有白內障嘅少少咧，影響到佢產生咗一啲弧度，而導致佢可以望到一啲倒影啊或者反射嘅嘢。呢、這個就係科學上我講嘅嘢啦。咁啊，講翻一啲以前我哋聽到嘅嘢咧，譬如話其实阴阳眼点会成形咧？细细个听翻嚟嘅话，哦，有啲人话就系天生嘅，天生点样咪天生？即系你一出世啊、你已经拥有呢样嘢，有冇留意过啊？譬如话你啲小朋友啊，细细个出世嗰阵时咧，好容易咧瞓瞓下觉咧会喊嘅、哦。咁有啲老人家就话啊，可能佢会见到啲唔应该见到嘢啊，咪所以惊喊啊。咁啊，通常都会俾啲嗰啲叫做惊风散啊、定风散俾啲小小朋友食嘅。咁但系咧，随着佢慢慢大嘅时候咧，啊冇咗呢样嘢咯，就瞓得很好好咯。咁听嗰啲以前啲老人家讲就话，哦，因为咁嘅，原来咧小朋友啱出世咧就好纯真，好似张白纸咁，一个人咧冇乜嘢谂啊，所以咧自自然地咧，佢哋话咧喺你个鼻嘅中间有个位叫做好似叫做脑唔知脑咩啦，点喺个鼻中间上一寸到啦，佢话呢个位咧就系其实一个感应器嚟嘅。就咧變咗咧，人純嘅時候咧，佢會感應到身邊一啲嘢喺度晃動或者嘅成。但係隨住年紀大之後咧，你個人開始要入世啦，多嘢諗啦，自然呢個 function 咧，啲就會慢慢冇咗嘅咯噃。咁我自己有冇一樣嘢咧？坦白講，我就冇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地咧，我曾經有一個經歷咧，就係想分享下俾大家就係話，我以前譬如話我爹哋過身喺個大酒店嗰度咁樣咁計，我有兩班朋友，咁呢兩班朋友好得意嘅。佢哋兩個班朋友係唔識嘅，但其中咧每一邊咧都有一個咧話成日都可以唔覺意睇到呢咁嘅嘢嘅，咁但係我哋聽到之後，平時都係你有你講，我聽咗咪算咯咁樣。好啦，今次咧就好奇怪啦，佢哋同我分開同我講咗一啲好得意嘅，就係話啊，我頭先見到咧有個人咧喺嗰度左邊又跳跳出嚟，跟住走個右邊跳跳出嚟，咁呢度又匿又匿埋咁樣。奇就奇在咧，我就覺得點解佢哋所指嘅位置咧？全部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两班朋友是不识的、哦。那呢这些变成我就觉得哦可能真的有啦。正所谓有些东西你信咪有咯，不信咪没咯。但是我成日都抱着一个宗旨，就是说无论你见到什么都好或者见不到什么都好，心正就万邪莫侵啦嘛。所以做人做事怎都好，自己行一阵企一阵，什么都不用怕的。我呢个朋友咧，一早翻嚟咧就开咗一条咁嘅题目，系咁讲仔女翻学，明知我冇仔女噶啦，系咁噶，所以我真系擘大个口对住佢。唉，我哋有请桂花姐。 小尊，你唔明噶啦，有啲嘢讲下讲下，讲下讲下就系噶啦，所以都我哋都系俾你准备定嗰个心情啦，准备定嗰个谂法啦，系需要系时候思考一下噶啦、你有时唔知几时会有一个惊喜俾你噶嘛，系咪？ 系。 下星期一九月二号咧系新学年嘅开学日啦，各位同学准备好未啊？各位家长、各位老师，你哋又点呢？嗱，其实咧有啲老师咧喺暑假期间咧都系有为呢个同学仔咧服务嘅。老师并唔系可以放足咧个几月嘅暑假嘅，除咗帮同学仔之外咧，仲要准备开学嘅事宜啦，同学校嘅校长开会啦、备课等等嘅。咁同学仔你哋咧，你收拾好你嘅心情未啊？嗱，如果今晚先开始早瞓翻嘅话咧，就唔该你真系瞓啦。 否则开学之后咧，仲系咁夜瞓嘅话咧，翻学冇精神，上堂唔留心，损失嗰个系你啊，知唔知啊？咁你嘅乖乖地啊，由今日真系都迟啦，早睡早起，食埋个早餐，翻学咧咁先系叻仔叻女啊！咁到家长啦，系啦，啊系嘅，我知道啦，仔女开学前要准备。开学之后亦都冇得停，有政党咧就访问咗咧近千名嘅中小学生同埋幼稚园家长啊，问佢哋咧喺开学前嘅支出咧啊占家庭收入几多啦咁。近半嘅家長都話咧，都佔咗三成個，主要係買書啦、學校嘅雜費啦，同埋啲補費咁樣。而小學生教科書咧要2000多元，中學生咧就要3000多，幼稚園都唔少噶，都要1000多元噶，仲未計啲小孩子一日一日長大，一年已經唔啱著嘅校服啊、鞋啊等等用品都要用咗1000多-2000元啊，尤其係升上小一同埋中一啊。每年升上小一同中一嗰啲全新校服啊，你都要即系买三四套啊咁样噶嘛，所以个费用都唔少嘅。每年咧都提议咧学校咧嘅 PTA 啊，帮手推行咧课本啦同埋校服回收再循环再用计划，一来咧可以帮轻有需要家庭啦，二来又环保嘅。嗱，我就比较好彩啊，阿仔阿女就读同一间学校，阿哥啲书咧就可以留俾阿妹，真系其实都悭咗唔少啊。不过咧。仲要學校配合，唔好年年走去換出版社，呢個最緊要。但係有啲書咧，都仲用用緊2000多年出版嗰啲咧，又真係煩下老師，開下會建議下學校係咪應該要換啲最新嘅版本咧？因為有啲內容嘅資料咧，都真係勾咗要更新翻嘅。嗱，除咗同學、家長、老師要準備之外咧，新學年嘅中學落實啊！一校两社工嘅政策咧，都会咧喺星期一开始啊。咁全港463间嘅中学咧，都会有2个社工咧应付学校里面咧同学仔可能有机会咧发生嘅问题。嗱，当中包括咩咧？嗱，自杀啦，咁即系可能唔适应啦，学校欺凌啦，啲同学仔欺凌咧，近排我哋都讲得佢好多啦。希望真系唔好出现又喺学校里面啦。咁同埋咧，希望家长都要教埋佢哋啦。同埋咧，近日咧嘅社会问题咧，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啊。喺在校嘅社工，我哋要帮忙佢哋。有督导员仲话咧，社区创伤潜伏期都长达半年嘅，如果处理得唔好嘅咧，可能会诱发佢哋嘅情绪病啊，有啲唔好嘅行为出现。所以咧，各位朋友，不论你系咩岗位都好啦，最紧要注意一下自己嘅情绪。如果觉得同平时唔同嘅，记得揾社工倾下，揾朋友倾下。新嘅学年，希望可以祝大家一切顺利啊！ 知道你的心，别 再为谁受风雨。我一个人在爱你，爱一个人在心里，在叹息。我祈祷我的心永远守护你。穿了心，我背叛了记忆，去求还有想你的余地。你毫不掩饰的变了心，我一个人在这里坚持天真的勇气，让爱还能够有意义。就算沉默在海底，就算我难过到底到放弃，我祈祷你的心别再为谁受风雨。我一个人在爱里，爱一个人在心里，在叹息。我祈祷我的心永远守护你，我祈祷我的心永远守护你。 郭富城一守护你，桂花田、 黄耀祖、 像我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头先咧，阿兆尊咧就讲咗咧。我左眼見到嘢嗰啲其實真係 佢唔係佢嘅，係佢身邊嘅朋友， 好有討論價值嘅其實，硬係咧，我覺得每一個人佢身邊咧都總有一個半個話佢見到嘅， 係 啦， 但係咧即係因為平時啲人見唔到，咁咪唔會半信半疑啦，咁但係咧又就好似有小尊嗰個情況咧。唔係一個人講，係講緊兩班唔識嘅人都係咁講， 係啦， 即係好似有啲匪夷所思啊！ 嗱，我有試過見過嘅嗰、那個係我阿爺，喺佢咧就嚟死嗰陣時咧，佢喺醫院嗰度啦，我一個陪住佢咁樣嘅嗰陣時，跟住佢有陣時都係即係半夢半醒之間咁樣啦，我都唔知係咪發緊夢定係乜嘢咁樣，佢就無端端嗌我，即係明明瞓，即係佢就即係瞓喺張牀度啦，佢就指住個窗口就話啦：阿祖啊！做咩嗰度有人挂咸鱼喺度卖嘅？嗱喺嗱个地点我系一间医院入面度，咁啊你当喺病床度，佢就指住个窗就话人哋出面喺度卖咸鱼同挂咸鱼。 嗰度坚系窗嚟嘅。 咁医院系有只系指住个窗。 佢可能有啲房系即系密闭咗冇。 有窗嘅有窗，但系就话窗嘅出面有人卖咸鱼。咁嗰刻咧，我谂嗰阵时我即系。 你几大个嗰时？ 我爷死了，我谂我真系唔够，我唔够十岁嘅， 系 啦，唔够十岁几岁嘅啫咁样。哇，惊到首先咧，有阵时听到阿妈讲嗰啲迷信嘢嗰啲噶嘛，我就会觉得死阿爷系咪有人带你走啊嗰啲咁样。我系嗰阵时， 咁你有即时话俾你阿妈听？ 我唔记得咗有冇话俾阿妈听，我就记得我即时咧就揿住我阿爷，阿爷唔好望嗰边啊，唔好望嗰边啊，即系冇嘢噶，唔好望嗰边，望住我，望住我咁样。 正常反应。 唔系你起码都即系拦住佢，等佢 小朋友嘅一个反应啦，因为嗰阵时真系几岁仔咯， 护住佢噶嘛。 叫做。 系咯，叫佢唔好望咯，即系 咩眼咁样。 系啊，唔好理佢，唔好理佢咁样咯。 但系你有时冇谂话啊，阿爷你指住我，觉得条似条咸鱼啊咁样。 唔系啊，佢指住个窗口，唔系指住我啊，系啊。 呢啲情况都诶， 都惊惊地噶，唔知佢咪见到咯。 成日话喺医院会见到噶嘛，我都听闻咧有个情况咧，就系话系又系离楼之间嘅。咁跟住咧就嗰个病离楼紧嗰个病人咧就话啦。我见到有黑衣人喎，喺度即系，系啊，咁样喺度拉住佢，咁咧但系好奇怪地， 即系直情系身体接触嘅话拉住佢， 咁但系好奇怪地，有一个佢嘅屋企人嘅，系又系好似你咁，我话斋几岁嘅 小朋友， 孙嚟嘅，咁去探啊嘛，因为真系去到嗰个时间就个个都探得噶嘛，咁咧跟住咧突然间嗰个孙女咧就话你唔好。好惊啊！打打得嚟啊！唔好拉住佢，唔好拉住佢，唔好放开我，放开我公公嘅手啊！咁样。 但我想问， 但系讲紧拉住佢嗰个手系个屋企人嚟嘅，嗯、但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嗰个孙女喺度叫住放开佢手，放开佢手咁咯。 会唔会系佢听到佢个公公讲就系话咧有啲黑衣人拉住佢，所以佢咁讲。 呢个系事后讲噶， 事后嗰个老人家先讲咁样。 配合翻个剧情咧，系嗰个时刻咧系有。有一个人拉住佢嘅手，但系嗰个屋企人，但系个孙女见到嘅系唔系咁样咯？好似好匪夷所思嘅。 其实呢啲我谂咧，大家喺个裤袋度都每个袋到一两个咁样嘅故事 有 啫， 系啊， 即系有啲信不信由，但系咧，即系话喺佢事后，因为嗰个咧嗰个离楼嘅状态，嗰个老人家咧，佢就话我就听到话唔好走，唔好拉我走啊嘛。咪揈开佢手咯，咁样喎，系啊，真系，跟住佢冇走到啊，冇走到。 嗰阵时佢系眯埋眼定擘大眼嘅？ 系啊，眯埋眼咁滞噶啦，系啊，应该半眯眼，即系都话喺度离流紧咯，都话叫晒屋企人咯。咁你谂下，所以都有啲毛管痛啊，因为佢事后醒翻之后咧，就讲翻话，佢即系讲翻佢自己 ，feel到有人拉佢， 冇人问佢噶，咁就系话佢自己喺度讲话，哎我见到有人拉住我，咁跟住咧，跟住又听到个孙女讲话唔好走，唔好走，我就揈低佢，揈低佢咯。咁跟住就揈甩咗咯，可以咁样揈甩咗喎。 即系所以大家平时做多啲甩手操啊， 抹 点感啊嗰啲咧，大妈舞啊嗰啲咧，系啦系啊，嗰啲恶鬼都走啊。 约翰逊就话对于欧盟领袖嘅回应感到鼓舞，认为目前系时候双方加快步伐。佢又话已经见到为不民主嘅北爱尔兰边境问题后备方案讨论替代方法嘅意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热带低气压洋流相关的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在朝早十点，洋流集结在永珍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65点，升161点，总成交金额35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8点，升59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6蚊，升5.8；盈富基金26.65，升2毫；友邦保险77.3，升6.5；中国平安90.2，升2毫；建设银行5.83，升6仙；信宇光学科技109.8，升5.3；中国海洋石油11.76，升6.6；美团点评73.95，跌7毫；工商银行4.9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555，瑞士法郎7.948，澳元5.266，加元5.9，新西兰元4.94，欧元8.6666，每百日元对港元7.3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13。 日经平均指数报20701点，升240点。港金现价报14280蚊，比上日收市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5.01美元，卖出1525.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出口啦，慢线咧有坏车啊，而家龙尾就接近风力楼噶，就系、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嘅出口啦，喺支路嘅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就接近风力楼。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啦，近住西湾海游乐场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车多少少。排到海丰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车龙在美孚桥面。咁连翔道佐敦道交界咧，由于比较挤塞啦，咁影响到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挤塞，排到去骏发花园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 展翅青见无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上7点半喺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 当晚除咗有张敬轩出席分享，仲有一连串嘅表演嘉宾，包括有家燕姐薛家燕、郑欣宜、黄子轩、叶巧林、Sharona、天堂鸟 featuring Bingo、黄淑曼、大祖儿同埋林海玲，仲有 Mira。 哇，当然梗唔少得师兄祠堂啦！ 你攞咗入场证，记得要准时出席咁。 好啊。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Leslie， 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系好锡佢身边嘅人，锡多过佢锡自己。你唔好喊啊！我亦都觉得佢长头发好正。 大家好，我是 Leslie 姜丽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哇，今日咧真系好冻啊！要起歌嘅话咧，应该系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乜啫？我呢首歌先至够冻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嗰啲边度算冻啫？最冻应该系冷得我吞吞震啊！ 佢赢啊！佢赢啊！ 系啊！但呢一首歌咧，得你先至可以唱嘅啫嘛。 冇错啦，我系邓兆尊， 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26度气温，相对湿度 92%。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黄耀祖、邓少尊、有桂花田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咁今日咧，欢迎咧一班下个礼拜将会开学嘅同学仔，咁啊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因为下个礼拜佢要翻学咧，佢就冇得再听我哋噶啦。 系啊，所以咧 翻学都要简单啲嘅。 啊，系啊，系啊，我见咧我表妹个仔咧，今日咧佢就升小一，但系佢今日第一日开学啦。 我升小一嗰啲系会早啲噶， 系 啊，佢之前已经翻咗可能两个礼拜学噶啦。 我真系唔知道啊， 适应班咯。 我就见到佢咧，哇，着住成套校服啊，好似大个仔咗咁啊，即系作为 好英俊嘅，其实都 系边个啊？我表妹个仔，我系咪表舅父啊？ 系啊，表舅父。 唉，好老啊，成日觉得系啊，表舅父都觉得老怀安慰啊。 系第时去到表舅公嘅， 系啊， 咁啊，欢迎系啦，我哋嘅小朋友咧可以打翻嚟啦，因为即系系今日你最后一日冲刺啦，叫做 系 咁啊，下个礼拜要翻学啦，真系收拾心情啦，咁 系啊，咁其他嘅点唱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电话号码几多号啊？邵尊 1872388， 好叻啊， 犀利犀利，号 码23394453， 你记得呢个系啊 ？Face number 有阵时我都唔记得， 系啊，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噶吓，继续可以。努力 嗱，我哋都试过啦，系咪？虽然都可能隔咗一段时间啦，系咪？尤其是小尊啦，系咪？隔咗好耐噶啦嘛，系咪？ 都唔系噶， 即系佢哋细个啊， 系啊， 系啊，真系吓 近嗰啲记唔到啊。 嗱，但系细个嗰阵时，大家一定有试过对住你嘅爸爸妈妈讲大话噶，系咪？ 一定有， 唔多唔少啦， 一定有嘅呢个系咪？嗱，我都认个个都有噶啦吓。 咁啦，呃佢啦。 例如系啲乜嘢 咁样系 啦，系啦，例如你做过啲乜嘢，讲过啲乜嘢嘅大话， 即系可能呃佢话做晒功课，其实就未咁 样咯。系呢个基本入门啦，呢个 细个啊嘛， 系 呃佢话诶今晚六点钟翻，咁其实系第二朝六点先翻啦。啊难得噶呢啲，诶讲下历史啊嘛，系咪？ 争十二个钟啫，唔系争。 我都系六点，我冇错。 起码有翻， 系 犀利啊吓， 系啦， 小尊又有冇啲乜嘢即系？最 我真系冇乜 嘅大话， 太大冇，因为 系咪爸爸妈妈系细个，即系阿已经知道阿少尊系信得过嘅。 唔系，因为我爸好醒目嘅， 系 佢睇啲眉头眼就知道你有咩事噶啦。 哦， 啊，我妈就更加唔使讲啦，净望都唔敢望佢噶啦，一望佢就中招噶啦。 系啊，佢就睇穿你又冇讲大话， 都出事。 系啊，咁样可以冇事都有出事啊？佢真系好挑通眼眉，即系知道你啲细路，即系啲仔女系点样系嘛？ 唔系，因为我爸比较好啦，佢就当我哋好似朋友咁嘅。咁就即系话，你有啲咩咧，同我倾啦，分享我嘅知识俾你啦。 其实分分钟阿爸有啲嘢都想同你哋倾嘅，同咗阿妈倾。 你同佢好好 就 讲阿妈 坏话， 基本上冇乜嘢呃佢嘅，有咩都坦白同佢讲，因为佢教翻你啫嘛，系咪先？ 即系朋友式嘅 朋友式嘅相 处就会好啲啦，系咪？ 好啲。 睇咗个片段咧，就系一个好似嗰啲街访咪街头访问 嘅， 系啦。跟住咧嗰个对象咧就系咩咧？一个小朋友由几岁到十几岁都有，就同埋佢哋嘅妈妈一齐接受访问，咁个记者朋友咧就问一条问题嘅啫，嗰条问题咧就系话你有冇对你妈妈讲过大话咁样？ 哦， 哇！跟住你见到嗰啲小朋友嘅答案同埋啲父母嘅反应咧，哇！我笑到傻咗啊，要分享。 但系因为即系当下子佢阿爸爸妈妈喺度嘅， 系啦， 系啦，即系佢咧就喺度喺个细路阿爸爸妈妈面前咧就喺度问啊啲细路，你有冇呃过你妈妈爸爸啊？有冇同佢讲过大话？佢真系个样真系呆嘅。 正常，而家你向上望一望先， 系啊，望一望事主先，系啦，嗰个爸爸妈妈究竟咩反应？其实两。我反应都可以好 嗱，好好睇嘅嗱，有一啲咧就简单嘅，即系譬如有人就个小朋友咧，即系个妈妈通常佢哋都好有信心噶啦，呢个就真系好笑啦。佢哋都好有信心，唔会讲啲咩大话嘅，或者咁讲啲爸爸妈妈会知，佢讲嗰啲大话边度逃得过系啦，我都知噶啦咁样。但系啲小朋友又童言无忌啊嘛，即系佢又好直接地去讲嘅时候咧，啲阿爸阿妈嘅反而呆咗嘅嗱。例如基本入门有啲就会话，我赞妈妈条裙好靓。但其实我觉得劲丑啊，咁样系啦，系啦，即系嗱，佢哋又好直接噶，即系唔知咪外国嘅小朋友有讲嗰句，即系童言无忌啦。总之就 系， 即系佢咁讲，你见到个阿妈个尴尬度系去到即刻面红。 喂，但系问题系。佢都會選擇去講話，你好靚啊，哇 ，so pretty， 係啦係啦， 即係我細佬仔就會咁啦， 係咪啊？ 係啊， 即係你問佢舅父啊嘛，你係咪啊？ 係， 細佬阿叔啊， 阿叔啊， 唔係阿伯， 大伯 係啊，大伯靚唔靚仔啊？咁樣佢永遠都會話靚噶嘛，係咪？ 唔係啊，我細佬問過佢噶啦， 啊， 你個大伯靚啊，定係爸爸靚啊？咁樣佢望一望爸爸，跟住。 我瞓觉啦。 识答识答识答。 嗱，咁好啲，佢选择唔答，系咪先？你夹硬逼我咧，讲啲即系违背良心咧，唔系自己嘢。 但系佢个面已经摆俾你听噶啦，答唔到啦嘛。 但其实你同你细佬好似样啊，好难拣噶。 但呢个细佬成日问呢个问题嘛，你难为啲后生仔 啊。系啊，你应该同你细佬讲，喂，唔好再问啦，有冇其他问题问噶？系咪成日问靓唔靓仔？ 仲有啲问题佢又问咗噶，即系嗱，譬如仲有啲咩嘅答案咧？佢就话有一个妹妹嚟嘅，我谂嗰个妈妈咧都生咗几个女。小妹妹好多时候咧都会细个嘅时候会偷用阿妈化妆品 咁，系啦， 即系佢就会， 即系冇乜边个唔会咯， 系啦，搽嗰啲唇膏啊， 搽一次入嚟咧，以为咧搽完之后抹下甩啦，点知抹唔甩又唔知揾啲咩洗咧，唔知咩有事，呢个中伏。 嗰个小妹妹咧就会话有做过啲咩讲，就系话我明明有用妈妈化妆品，跟住就话冇咯，跟住个记者就再问啦，你用过啲咩啊？开头就话唇膏，跟住就继续讲咯，眼影咧、胭脂咧、mascara 咩嘢 数晒出嚟， 全部数晒出嚟。个阿妈开头都吓，唔系话仲有咁样，原来就全套用晒嘅咁样。 一分钟啊，搵埋啲阿妈啲拨出嚟笑，哎呀，嗰啲唔知咩嚟嘅， 你都试下嘛，系咪先？未戴过嘛，咪又戴少少咯。 唔知咩嚟嘅，分钟会可能发现一啲嘢， 系 啊，好得意嘅真系。 另外一个咧就会话啦，我试过讲大话呃妈咪。我喺学校，我唔小心打人，跟住就俾老师罚。跟住喺嗰个时候，个妈妈系好有信心嘅，但个记者就问多一个问题：你系咪真系唔小心打？跟住个小朋友就答。唔系啊，咁样好可爱啦，系咪？ 系啊，佢哋真系咧会又唔怕，当人哋问嘅时候，佢真系要坦诚噶， 系啦， 同埋佢会记得翻嗰件事情嘅先。 可能对佢哋嚟讲，即系可能都知道自己做错咗嘅，有深刻嘅记忆。 嗱，唔系做嗱，呃咗系譬如打人唔打人嗰啲啦，即系咁讲。但系头先讲紧嗰个明明条裙唔靓，我都话靓啊，咁即系呢个系佢可能佢隐藏咗喺里面。 真系好丑啊，妈！你仲问我靓唔靓？ 但系问题佢就选择要呃佢阿妈话靓。 咁你有冇试过同个女出街咧？跟住同我女讲：嗱，我真唔好嗌做妈咪啊，嗌做家姐。 有冇试过？有冇试过？ 从来都冇。 阿添啊，我办唔到啦。 系真系冇啊，距离太大。 冇听过你啊，前两日啊，嗰个一阵再讲俾你知啊。嗱，三甲，跟住我要宣布咧，就系我自己觉得咧最高分同埋最好笑嘅三个答案。有一个咧就 系 话个。小朋友就话我有啊，我有试过偷嘢， 哎呀， 跟住个妈妈咧系知呢件事嘅，所以佢冇个面口冇好呆咁样嘅，跟住佢就话咧，我今个记者就问你偷咗啲乜嘢啊？我偷咗爸爸只结婚戒指，系啦，跟住咧嗰个记者就问个妈妈啦，咁当时发生咗咩事啊？佢话我哋搵匀全屋啊，周围都搵唔到嗰只戒指走咗去边啦，跟住其实就估到啦，系个小朋友收埋咗嘅，即系其实妈妈觉得系收埋又唔会。用到偷呢个字，但小朋友就会可能谂咗我偷咗嘢啊咁样，跟住咧最后屘佢话咁你点样揾翻啊？个妈妈就话。其实都唔难，如果我话我请佢食雪糕，叫佢俾翻只戒指，跟住佢就喺枕头底度攞翻只戒指出嚟啦，咁样。 嗱，都真系要处理。但如果系有啲佢唔系咁样氹嘅话咧，可能阿妈发癫嘅，即系会 其实佢话我哋已经发咗癫噶啦，即系开头就有试过闹啦，有试过周围揾啦，跟住都揾唔到咯，最终。一杯雪糕是可以解決到件事。 是啊，細蚊仔都是受軟不受硬的。 嗱，我覺得呢個是第三位的，第二位的大話。个阿妈个反应实在太好睇，因为佢开头好有信心啊。呢个咧就大嗰啲嘅小朋友，我估计应该可能系十三四岁嘅男仔啦咁样。记者又系问佢啦，啊，你对你妈妈讲过啲咩大话？佢谂咗一阵间，个妈妈好有信心，即系会觉得可能佢会话，佢个心系谂，我同啲小朋友沟通得好好噶，佢哋平时都冇有啲咩呃我啦咁样。 系， 跟住佢就话。其实我个初吻已经俾咗第二个女仔噶啦，跟住个阿妈个反应系由笑到黑面，跟住系呆咗，跟住佢就再问个仔， 俾边个？ 你唔系讲真啊嘛？跟住个仔就笑，系啊真噶阿妈咁样，跟住就话。你唔好再同我讲啦，佢话唔系啊，真嘅，得啦，你翻屋企你就知味道啊咁样。佢喺个镜头面前，即系可能佢会觉得， 即系阿妈唔知嘅呢件事， 阿妈完全唔知， 所以突然间个反应就系呆咗，跟住喺度谂下点解会咁样啊？ 系啦， 好简单嘅嘢，但系判死刑喎，知唔知啊？我哋细个都系咁样嘅，知唔知 啊？呢个我会话嗰阵时我做咗一定唔够胆同阿妈讲啦，死梗啊，系咪先？ 但系可能嗰个细蚊仔可能讲笑啫，会 唔系啊？个细蚊，你睇个样你就知系真，系啊，佢仲谂咗一谂，仲见到阿妈个样咧变得咁恶，觉得几好笑添咁样。 我上次咧睇一个小朋友。特輯或者喺又係外國嘅去研究一啲 幼稚園小朋友高班小朋友咧，咁跟住咧，佢有啲真係咧話：你願唔願意同我做我女朋友啊？我會保護你嘅，我會愛你嘅咁。跟住咧，嗰啲女仔嘅反應就係、是：都好啦。不過你點樣保護我？跟住咧，我會搭住你膊頭咧，就叫保護啦。跟住咧，搞搞下咧，即係唔係搞搞下，即係講講下咧，佢話：咁你俾我錫你啊？跟住 嗰個猶豫， 好啦，咁樣佢啲嘢真係嘴埋佢噶，咁呢啲咪算唔算係佢所謂嘅初吻啊？ 算， 咁可能呢啲， 但係嗰個十幾歲噶啦嘛，嗰、那個唔係童真噶啦， 記得噶嘛， 係啊，堅噶啦嗰個， 十幾歲， 所以個阿媽就會覺得你唔話俾我知咁，你覺得係第二位啫，但第一位個阿媽真心火啊嚇，係啦，食咗唔少噶啦， 唔係想錫想錫你，我係俾我食啊， 第一位。好簡單，嗰、那個小朋友就聽到呢個問題咧，佢就話：我講過咩大話？我同媽咪講 I love you。 即 係佢心裏面喺嗰一下，佢唔覺得佢真係 love 佢媽咪嘅。佢媽尷尬到個地步咧， 唞唔過氣啊！真係 唞唔到氣啊！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幾好嘅街頭訪問嚟嘅，即係起碼我覺得係可以增進到咧，就係父母同埋小朋友佢哋嘅溝通啊！嚇、 睇個諗法啦， 係啊！ 阿兆尊，如果一下問下你，你有冇講大話呃過你身邊嘅水電妹？ 我從來都唔講真話嘅。 曾经彷徨，为了寻找一个方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游荡，回想走过的路途，跌跌撞撞，男生都是伤。你我的希望，真爱在你身上发光，也许天堂在很远的地方，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力量陪伴我身旁，我不曾忘记你的话语，在我耳边，在我心中不停响起。Don't be afraid, I'm always with you, love you forevermore。我不曾怀疑，因为有你，未来我的生命将有许多。真爱、哦、在你身上发光，也许天堂在很远的地方，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力量陪伴我身旁，我不曾忘记的话语，在我耳边，在我心中不停响起。Don't be afraid, I'm always with you, yeah, love you, oh forevermore。我不曾怀疑，因为有你，未来我的生命将有许多风景。 有你啊，王力宏。好啦，嗱，我头先咧喺播歌嘅时候咧，已经问咗两位拍档啦，金属探测仪器佢嘅功能系乜嘢？ 好似好易，但系好难咁啊！你先答先， 我答先就好。以我嘅知识咧，就好似一支地拖嘅物体啦。咁喺个地下度咧，咁啊巡下巡下咧，如果下边有金属咧，就会嘟嘟嘟咁响咯。 哦 ，OK，我谂起两个情况会用嘅，一个咧就系、是、诶。你過關嗰陣時咧，如果你哔哔哔哔哔響咗啦，跟住佢就會有一個細細嘅儀器咧，就喺你個身度嘟嘟嘟 嘟嘟。啊，係啦，係啊，就係咁樣啦。 嗰個就係金屬啦。我頭先又另外諗到另外一個嘅，就係嗰啲咧，即係大家利是啊，咩山泥傾瀉啊，佢咪有一個金屬都係探測生命嗰個叫 生命探測器， 睇有冇人係啦。但金屬探測應該就係過關用嗰嚿啦，係嘛？ 嚇，係啦，即係咁樣啦，係咪？咁你有冇諗過？学校同埋金属探测器仪器嗰个关系系喺边度呢？ 嗱、啊，外国应该会有， 因为 惊佢哋带枪翻学。 哦， 因为外国比较可能系用买到枪， 系系系， 香港应该唔使啦啩。 我见到外国咧，我嗱我睇外国嗰啲电视片嘅咋吓，佢、哋有阵时咧要入一啲咧好大型嘅商业大厦咧，都要过一过机嘅，即系睇下究竟你哋嗰、那个好似过海关咁样咯、就会睇下你个袋入边有啲乜嘢啊，你个身入边会唔会有啲哔哔哔会响嘅嘢，都系保安嘅理由啦。 系、咁你觉得喺我咪话学校同金属探测仪器嗰两者嘅关系会系？ 唔系带枪嘅话， 嗯，呢、这个唔系外国嚟嘅，诶、啊，呢、这个系山西大陆系啦。 山西 有冇带好多钢线啊？系啊，即系哔哔哔咁样响， 咁啊真系奇噃。 系啦，唔系带枪噶啦，咁应该 一定唔会啦，系啦，违禁噶嘛。 但佢都系为咗系要保护啲小朋友，定系了解一下佢哋带啲乜嘢翻学校咁样。 都保护佢嘅，嗱，佢咧而家近排咧就系讲紧啦，中学嘅中学。嚴禁帶手機翻學，所以咧，因為即係帶手機，你知而家噶啦，佢哋好擔心喺學校裏面咧，佢哋又唔專心上堂，就嚴禁帶嘅。 即係帶都唔俾帶，我見到好多香港嘅學校咧，就係俾佢哋帶，不過唔可以開。 當然啦，喺學校唔可以使用啦，但係佢連帶都唔准帶嘅，所以咧學校有一個之好嚴謹嘅規格咧，就係唔准帶。但係又唔查到你點樣噶噃，於是乎佢哋咧就有呢個安檢。系啦，翻学有安检，一层楼一层楼里面咧会放置三个嘅安检门啦。咁有呢个金老师咧，各级嘅主任咧就会有呢个金属探测仪器咧，就每个同学一翻嚟咧都会扫一扫下你有冇呢个电话，即系有冇金属响起啦。咁你睇下你啦。 万一有咧，譬如屋企人要佢带住咧， 系啦。万一有嘅话，对唔住啦。遵守学校严谨嘅校规、你嘅电话系会通知话俾你家长，我会即将掉咗去或者冲落去厕所嗰度嘅，系、啦，家长系之前系知道呢件事嘅、所以呢条条例都几严谨噶，大家一定要遵守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众志表示，秘书长黄之锋同埋成员周庭今朝先后被警方拘捕。警方话，就六月二十一号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今日喺香港仔拘捕二十二岁姓黄男子，以及喺大埔拘捕一名二十二岁姓周女子，两人都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嘅集结，同埋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姓黄男子另外涉及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正被扣留调查。光复元朗游行申请人钟建平寻日遇袭，警方暂时列作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案处理，未有人被捕。钟建平今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事件已经是红色恐怖，策划者尝试用暴力威吓手段针对游行申请人，以为没有人带领或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就不会有游行示威，形容心态好愚蠢，因为社会气氛和游行示威模式已经改变。他强调事件不影响他参与反修例运动，香港人不会向卑劣的手法屈服。钟建平在节目之后又说，会自己进行民间调查今次遇袭事件，希望市民提供相关资料或者片段。事发在昨日下午四点几，钟建平在大埔太和路单车径怀疑被四名南亚裔人士用铁棍袭击受伤。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表示，警方反对民阵明日的集会游行，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今日会处理民阵的上诉，对上诉结果绝不乐观。若果上诉失败，民阵只能够申请在其他日子游行，强调不会举办不合法游行。至于会否更改原定由遮打花园至中联办的游行路线，岑子杰认为能够让市民走出来是更加重要，民阵会接受有其他路线。本港楼价连续两个月下跌，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跌 0.1%， 跌幅比六月收窄 0.53 个百分点。上月楼价按年亦都跌 0.1%， 今年以来就累计升 9.7%。 中小型单位上月楼价亦都连跌两个月，按月跌幅收窄至不足 0.2%， 大型单位就止跌回升，按月升近 0.7%。 另外，七月整体租金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3%，连升五个月，按年升幅亦都收窄至大约 1.2%， 升幅持续超过两年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61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41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3点，升45点。一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5.6，升5.4；盈富基金26.6，升1.5；友邦保险77.35，升7毫；中国平安90.15，升0.5。建设银行5.83，升6仙；信宇光学科技110.1，升5.6；中国海洋石油11.84，升7.4；美团点评74元，系跌6.5；工商银行4.99，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06.5，瑞士法郎0.988，澳元0.671，加元1.33，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153，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724点，升263点。港金现价报14,280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524.1美元，卖出1,524.6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啦，支路出口慢线有坏车啊。咁呢一段嘅龙翔道咧，车多少少啫，经过要小心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支路出口慢线有坏车。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嘅坏车咧，喺两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屯门大会堂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的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嘅大会堂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车多，龙尾市超域道。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大南西街一段都还是慢车，龙尾就在美孚桥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快线，由于有修路，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 另外啦，佐敦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家有爱宠嘅 Lu， 开学有份礼物，我想送俾每个家庭啊，就系便利贴。因为咧，当你有啲乜嘢要同屋企人讲，就可以写上去，贴喺佢见到嘅地方，一见到就即刻会谂起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零售有乜话你知？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我做嘅铺头有好嘅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嘅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系一条专业发展嘅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虽然每日的工作都很忙，但是我都一定会抽时间去跟女女相处，享受这个亲子的时光。女女的笑容就是我的原动力。除了欢乐之外，我觉得还有的是责任的。当有小朋友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那个 responsibility 是重要，而你会改变你的生活的模式。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开心发放家的温暖，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香港。 日本动漫传奇女歌手米仓千寻， 私は米倉千尋です。我是米仓千寻。 出道超过二十年的心底话，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米仓千寻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米倉千尋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湿度92%，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今日点唱啊？电话号码18723888。 系， 咁下个礼拜开学啦，咁我哋欢迎咧小朋友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因为下个礼拜咧你就吓、开咗学就听唔到我哋节目，咁所以咧都系欢迎你哋啦。仲有其他点唱嘅都可以无人欢迎嘅，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仲有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嘅。 嗱、我哋大家都会去茶餐厅食嘢饮嘢噶啦，系咪？ 系啊， 柠檬茶。一定有叫过啦，系咪？但系啱啱咧有个新嘅古仔走咗出嚟，就有两位唔同嘅侍应朋友，跟住咧佢哋都遇到一位客人咧，就系点呢个热柠檬茶先嘅。 嗯， 究竟你觉得一个热柠檬茶可以点解会变成咗一单新闻嘅咧？真系嗱，件事就系咁样嘅。佢话有一位嘅女士报道就形容系港女嚟嘅，就嗌咗一杯柠檬茶，热嘅柠檬茶，跟住佢投诉。 嗯、 你觉得佢有啲咩位置一杯柠檬茶可以投诉嘅？ 唔够大杯，或者唔记得走糖。 佢有冇讲有咩要求噶？ 嗱，诶，冻柠茶又有人叫热柠茶，我哋讲冻柠茶先啦，你估下。 好， 冻柠茶系啦，有啲咩可以投诉一杯冻柠茶？其实都系杯冻柠茶嚟嘅啫，系咪？ 唔够冻咯。 冻龄 呢 个 方向谂啱，唔系唔够冻，不过 哦唔够柠， 唔系 即系唔够柠檬， 檬有阵时都会火嘅，你得一片柠檬咁 样， 唔系都唔系。 咁我哋将佢冻龄茶三样已经拆解噶啦， 茶低炉。嗱你谂下咯，因为嗰个咧报章系形容系港女嚟噶嘛， 哦、 即系佢可能都养、 哦、 生之道嘅有， 哦养生之道 系啦，同呢方面。 哦 唔係太甜， 女仔通常都唔飲凍嘢噶嘛。 係咯， 嗱 佢 嗌嗱佢係嗌咗凍檸檬茶，但跟住就投訴啦。佢話：唉，呢杯檸檬茶太過咩啦咁樣。 哦，太多冰。 要轉，要轉。太少冰， 唔係。 唔係啊，佢要凍檸茶啫嘛，冇話要加冰噶嘛。 嗱，同冰有關嘅，佢就係投訴就話：我係嗌一杯凍檸茶啫。不過你杯凍檸茶太凍啦，其實我睇到嗰陣時候，我都真係會諗咧，究竟嗰個侍應職場可以有啲咩反應？凍檸茶太凍係咩意思呢 個茶餐廳啊？ 茶餐廳。 嗱，作為一個茶餐廳咧，其實你應該咧即係調校到嗰個温度咧，比你知我女士嚟噶嘛？我女士唔應該太凍，但係出面又天口慶喎，唔係個天口又慶喎。咁但係你俾咁凍我，我凍又唔受得。你作為一個茶餐廳，應該要專業起嚟。要諗下調校一個温度，既凍但又唔好傷害女士嘅身體啦， 你明唔明白？ 既凍又唔好傷咗女仔嘅身。 凳咁硬得咁硬，啲冰又咁大粒得咁大粒啊！呢個就專業嘅態度嘛。 係啦，所以嗰位但呢位嘅女士咧，唔單止即係做咗呢個投訴之後啦，佢仲有一個跟進嘅行動嘅。 嚇！即係佢 就首先就話。冻柠茶太冻啦， 系啊， 佢、 啊、 有个要求，佢、 哦、 要求 你俾翻啲热水我加翻匀佢啊， 呢个系一部分嘅要求，佢、首先要求个侍应麻烦你挑翻啲冰出嚟、啊，再帮我加啲热水。佢叫人哋幫佢咁做啦，其實呢一個我覺得我真係拗頭嘅。 挑翻啲冰出嚟再加熱水，點解唔換個杯咧？但佢又環保喎、 啊。可能係嗱，我自問咧，我有試過發生類似嘅事情嘅，即係有陣時你見到嗰個冰咧，即係成杯都係冰，我都會問佢可唔可以俾一隻杯我啊？即係可能即係都會覺得太多冰嘅，你咪自己畢翻啲冰落可能杯茶度啊，另外一個杯度啊咁樣，你。叫人哋帮你攞翻啲冰出嚟，我觉得呢样嘢好似真系有少少冇礼貌嘅咁样。 嗱，你又唔知啦，作为一个港女，啲嘢点解可以自己做嘅咧？咁明明系你唔啱噶嘛，你唔啱咪就系你去做咯？点解要我做啊？点解我要承担翻你错嘅嘢啊？ 哦，系咯， 我港女， 所以咧， 我要扮港女，唔好意思啊， 有啲难受，系啊，系啊， 我都觉得有啲难受啊， 所以最终咧，呢个侍应咧就只系俾咗个碗仔佢，就叫佢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太冻嘅话，其实都合理嘅，可能真系好多冰咧，系咪？太冻嘅话，你觉得太多冰啦。自己筆都唔係嗰個侍應幫你筆啦，係咪？ 喂，但係有時真係無賴到個點咧，係咪唔可以話佢無賴？即係佢要求高個點，有問題係佢嗌嗰時，佢有冇要求過先？即係有冇要求過嗱？ 小兵， 我要凍檸茶，但係真我真係唔想太凍嘅，但我又覺得出面好熱，真係即係去講翻俾人哋聽。你 咁好，你講得幾清楚都可能真係感受到你想要個杯凍檸茶係幾凍或者幾暖嘅喎，係嘛？ 因為咁，下次即係如果各位即係女士即係咩啊男士。就好啦嚇，要求有啲要求嘅，真系同啲侍應哥哥姐姐講啦，兩粒冰唔使多，嗱、 啊、 真係兩粒冰可以有個效果噶嘛，係咪啊？凍少少，但又唔會真係太凍，又唔會太熱噶嘛，係咪？ 嗰日就帶你去我屋企附近間茶餐廳食， 佢做咩啊？佢啲態度點？ 我食咗30年啦，我諗 係 冇一次係啱嘅， 即係你就算嗌咗小甜，都係小甜。 即係你嗌個食嘢啦，譬如話乾炒牛河咁樣啦，一杯凍奶茶咁樣，佢上到嚟可能變咗濕炒呢個肉片河，跟住又變咗 起碼都係肉片啦。 檸水咁 點解？點解嘅？ 嚇！我都唔明，卒之我係棄權咗嘅。 但你都食咗30年先棄權， 我永遠打落去就話 長期顧客。 午餐你揀。 總之你俾咩我都 食 啦， 係咪？ 喂，咁但係你有冇試過坐喺嗰度食先？ 有， 咁你 坐喺度冇事嘅。 唔係你哦。即系 外卖就容易出事啦， 可能佢多啊，多外卖一时捞乱咗咧。 哦，即系每一次嘅外卖都会，可能佢真系攞咗人哋嗰张单俾你啊。 即系久而久之后咧，个送埋嚟上嚟咧，佢系对住我笑先开门。你估乜嘢啱唔啱啊？嗱，我唔会估噶啦。 佢自己都 觉得有啲唔同啊。 但 系 问题系佢点解佢 送外卖嗰个同落单嗰个同煮嗰个又唔系同一个人啊嘛？送外卖未必知道究竟阿小川去落 order 嗰阵时系咩噶嘛？ 唔系啊，可能佢睇到张单都系干炒牛河，点知佢嗰次系叫星洲茶米，但系都系干炒牛河望。 看住嗰盒嘢，真係干炒牛河。但佢冇諗過源頭係阿少珠係話，其實我要星洲炒。 佢真係試過咧，個盒上面寫住星洲咁樣，但係打開變咗牛河嘅。 嗱，星洲牛河你少食啦，怪係特登整一個俾你食。 我以為唔會嘢係咩嚟嘅。 但係佢都可以屹立到喺度隔卅幾年喎，嗰間鋪冇執喎。 而家改進咗啦，而家改進咗，交俾下一代改進咗。 哦，改進咗啦，係嘛？終於冇錯啦嘛。 冇錯啦。 咁即係你對翻佢有信心，可以咁。 嗱，但係一般檸檬茶又唔止一個故事嘅，另外都係被形容為一位嘅港女啦嚇。 哦，即係第二個 case 嚟㗎啦，係咪？第二個 佢就嗌咗一杯，佢都係要飲檸檬茶，今次就要熱㗎啦。但佢就要求嗱，你唔知覺得係唔係過分嘅？ 我唔要100度水啊，唔該。 我要一杯。室温嘅熱檸茶， 咩 室 温？ 室温啊， 室温哦，即系暖檸茶。 系啦，類似噶啦， 系啦， 系啦， 温。 跟住個侍應就問啦，咁你係咪即係話要熱檸茶咧？咁樣，跟住嗰位女士就話：唔係啊，我唔係要熱噶咁樣。跟住個侍記就話：咁你係咪即係要凍檸茶咧？咁樣。咁如果係嘅話咧，要加$2嘅喎。呢個係 麥兜對話， 或者係喜劇之王嘅對話嚟嗰啦，同個外賣仔嘅對話咯，係咪？最終啊，嗰個侍應問完又問之後咧，即究竟咩叫做濕温嘅熱檸茶咧？又唔係熱，又唔係凍。最終咧，呢位嘅女士。就话咁，我要一杯热柠茶，你加两粒冰俾我啊！咁样 一杯热柠茶 加 两 粒 冰， 嗱变翻平。 咦，即系头先我嗰个冻柠茶净系要两粒冰，一要两粒冰。原来 你调翻转头你谂咧，你又唔可以话嗰位嘅客人系错晒嘅，可能佢唔想太热。 系太热就可能好耐先饮到，同埋可能即系太热啦，耐咗咧会苦，就唔知啊。可能个口感系咪啊？冻嘅热柠茶会。 有阵时其实我觉得好讲求咧，就系你嗰个表达嘅方式好唔好啊？即系如果你嗰件事你讲得好嘅，就系话麻烦我需要一杯热柠茶，不过我唔想太热，你另外俾两粒冰我得唔得？其实你讲得清楚同有礼貌嘅话咧，我觉得。唔會有人有唔舒服嘅感覺，但當你講到要濕温嘅熱檸茶，其實落 order 嗰個都真係幾難幫你落啊！ 你有冇見過人哋嗌乾炒牛河酒牛肉啊？ 我有。 有啊， 有見過，但我覺得呢、這個 巴酒牛扒嘛，咪就是、 酒 嗰、那個漢堡， 真係厲害！佢唔食牛肉嘅人，居然嗌乾炒牛河酒牛肉咧。 但係問題佢乾炒牛河係一個真係好特別嘅炒法，佢有啲洋葱啊，嗰啲係啊，佢要個。 但係個河粉都會有肉嗰個味道㗎，係咪？ 我唔會嘅，佢唔會嘅。 唔係，但係你如果你一齊煮嘅話咧，你走嘅話咧，其實個味道成個會唔 咁冇辦法啦。你喺街食嘅，如果真係想要齋食素，係要真係食去齋鋪嘅。但係如果你平時茶餐廳咧，佢哋一啲朋友咧，佢都会唔会介意话你个镬系即系一个 煮过啲乜嘢 系啦？咁但系问题系我真系见过有啲朋友系食素系咁样噶，系啊，譬如有一间茶餐厅，佢餐蛋面好出名嘅，咁佢就话我要嗰、那个餐肉佢唔要，佢话可唔可以俾多只蛋我咯？即係佢餐蛋面嘛，但我唔要餐肉，我要多份蛋咯，即係平衡翻佢咯，因為佢食素啊嘛，咁咯，係啦，即係佢有啲咁嘅情況嚇。等我下次試下， 你唔好 嗰個經歷係點？唔該，我要一杯室温檸檬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话下下打个折俾你都一定有着数嘅。 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意。有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只怕亦难同一。 七折你会想起的士啊，定是大减价呢？ Jason 这一首七折就是讲现代人的恋爱观的，曾经逃出过很多的爱，但得不到回应，再遇上下一位就会有保留，也即是我们讲的打个折咯。 可惜有时再难爱，不想离开。 作曲家新风填词黄伟文，编曲家新风 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 未来遇上再好也不必。 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柏宇《七折》。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系啦，又嚟到我哋八毛金记，真系啊！嗱，我之前咧上个礼拜咧，其实仲有两个咧吓，喺古时啊，系要知道个女士怀孕嘅情况，嗰个方法系点嘅。 我记得你话摆个蒜头去佢个重要部位度， 系啦，就等佢第二朝睇下佢呼出嚟嗰口气有冇蒜头味，就知道。 古时啊， 喂，佢呆咗，你睇下小猪个样，咁都得。 系啊，但话个可信性唔系100%，唔好乱试啊。 蒜头，但系点会呼到气咧？ 唔系啊，即系个口呼出嚟， 即系摆喺度一晚啊，跟住咧第二朝你 个口度会有个气出嚟。 系而家咪就系讲 睇有冇蒜头味，即系古方啦，信唔晒嘅嗱，我哋当听完就算啦。 古法系啦，又话同个洋葱瞓一晚之后咧，即系个洋葱摆喺嗰个怀疑唔知系咪有咗嘅女士们喺佢隔篱摆个洋葱，如果第二日咧系仍然新鲜嘅，即系话你冇嘢冇事，但系第二日咧。有少少謝謝地咧就有事噶啦，即係話你中伏啦。 超市場買定洋葱同埋黑蒜，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都好天然嘅嚇。咁另外仲有一個天然方法咧，好得意喎。佢真係估你唔到，佢話咧古代咧會有。 其實你頭先嗰兩個都估唔到㗎啦， 係 好 匪夷所思嘅。其實我係啦，咁佢有啲婦人咧會收集呢個蒲公英，大家知道蒲公英點啊？一出嚟 baby 蒲公英咁樣啊嘛。 係啊，究竟揸住呢個蒲公英點樣測試佢咧？ 哇！蒲公英系咩样我都唔知道啊，系咪似嗰啲星星花嗰啲 friend 咁样噶？ 一个球嘅咩？呼乜吹就吹走啦，你系咪叫蒲公英啊？ 我唔知道啊，真系唔知道啊，我所以我问嘅。 系啊 ，OK， 蒲公英 好得意嘅，可能咧，我怀疑咧系即系一啲怀孕嘅女士咧，佢身体有啲叫做一啲即系有啲感。一啲感应定系有啲物质咧，佢会散发咗出嚟，会影响啲植物啊。咁佢就话咧，如果啲叶冇乜变化嘅咧，咁你就系冇事嘅，冇 B B 嘅。但系如果啲叶咧变咗红色嘅咧，咁就恭喜你啦，你系会有 B B 噶啦，咁样咯。佢就系咁讲咯。啊嗱，古时啊，即系讲紧。都系信不信由你啦， 使唔使一阵间？ 系啊， 放工买好多嘢啊，你 买洋葱啦，买蒜啦， 买次盐润棒。 你 又 啱，你现代人嚟嘅。 你知唔知呢个盐润蟹即嘅演变就经历过好多年之后先至有得结果？但系古时有，讲紧真系讲紧几千万年前，即系几千年前嘅古人系点噶嘛？嗱，喺呢个另外有南非，嗱南非吓。咁咧佢 古時嘅， 但係啊以前嘅，咁佢就話咧，佢當其時咧個婦女咧驗孕咧，佢用一個方法，佢揾青蛙。 青蛙。 係啦，生活喺南非，好似手掌咁大嘅青蛙。 係。 你究竟覺得佢會點驗啊？ 睇佢呱幾多聲咯， 係 啦， 即係 單數就有，雙數就冇啦。 睇佢跳唔跳，睇佢跳唔跳。 係啦，青蛙青蛙跳啊嘛，係咪先？ 嗱，即係都有啲嘢去搞下嘅，因為我哋即係始終咧都係都好原始，就係凭嗰个妇人咧，嗰个 B B 咧去验人噶嘛？ 系现代都系噶， 现代都系啦。 以前已经有噶，原来 以前都系啊。以前 但系佢冇验孕棒，就揾只青蛙嚟帮帮手啦。 系啦，嗱，好得意喎， 触觉味觉。 佢话咧，佢 条脷伸唔伸出嚟，成唔成只蚊咁？ 将佢话嗰个叫怀疑孕妇咧，就将佢嘅 B B 咧就注射入去嗰个雌性嘅青蛙嘅皮肤嗰度。 吓， 注射摆 佢系啦，即系总之 古时又有注射呢一样嘢，好惊喎！ 唔系讲紧即系呢个近啲嘅，近少少嘅，就未至于系上个世纪咁样嘅。佢经过五至十二个钟头， 哦， 即系嗰只青蛙啊， 有冇呕白泡？ 系啦，唔系嗱，有啲嘢呕出嚟，睇下嗰只青蛙有冇排卵。如果系啦，即系有排卵嘅话咧，就代表呢个妇人有咗。佢话咧呢个青蛙 Vivi 测试嘅准确度咧系非常之高噶。 哦， 系啊，因为咧佢话咧受孕嘅妇女咧，佢嘅身体咧有啲激素咧系会刺激到嘅青蛙会产卵。 其实我都唔明佢由点样开始会尝试谂到呢一样嘢。 系啦， 即系又话几准确。 当然咧，有人去研究啦。 系系系， 呢啲嘢就 即系荷尔蒙嗰类嘢啦。 啊，系啦系啦，即系呢啲激素啦。咁所以就话。可能身体啲激素散发咗出嚟咧，会影响隔篱啲植物啦，即系头先讲洋葱啊、蒜头啊嗰啲蒲公英啊，咁即系啊，连呢啲即系佢哋去搵一啲好天然，因为佢冇科学噶嘛以前。 我一阵捉只青蛙摆喺你手袋度，等你带翻屋企啊！ 系啊啦， 翻到屋企跳出嚟， 我先爬上去个身啫， 走都走唔切。好啦，嗱，我话呢个完啦，咁啊，讲紧古时嘅人点样又知道佢点样避孕啦，点样去知道自己有咗啦，好。我哋今日又去翻 又还翻啲债啊！ 哦， 系啦，因为早阵子咧喺唔知系咪喺你放假嘅时候咧，我讲紧猫嘅。 个几月之前 有冇讲过？你有冇听到有猫啊？ 我记得有讲过，我记得有讲过狗，因为就话甚至系皇帝又养啲咩狗啊嗰啲咁。猫咧，你讲咗几句咯？我记唔记得先？ 可能你放紧假嘅嗱， 啊有啊，捉老鼠啊嘛。 系啊系啊，我由老鼠讲起咧，跟住就讲猫啦。小朱屋企好多猫猫噶嘛？ 几啦？ 系啦，你当你买猫嘅时候咧，你知唔知点样去拣佢为之一个好猫？ 拉条尾吹一吹睇下， 嗰个系鸡。 系啦，你有冇嗰个感觉？佢望你嗰个感觉啦， 系 佢惊唔惊你咯？我就系咁咯。 純粹睇下嗰個眼緣啊，合唔合呢個眼緣係啊。其實咧古時咧講緊只貓咧，係對於嗰啲屋企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咧話 其實同揾一個男朋友女朋友都一樣嘅，第一樣要睇個眼緣好唔好啦。其實都係 佢哋真係重視得好緊要嘅，因為咧佢話當貓咧重視到個點咧，係真係如果要揀嘅好貓咧，係要。问下人哋，哈，你嗰头你嗰头屋企嗰头猫咧，系咪可以守住到你嘅粮仓噶？咁，因为咧话你有粮仓咧，你屋企即系古时屋企啊，你有粮仓咧可能会俾老鼠咬噶嘛，所以话有老鼠喺屋企咧，系即系话你屋企富有。咁但系你屋企有一只捉到老鼠嘅猫咧，又真系可以帮你守住你嗰、那个系啦，嗰、个米缸嗰、那个粮仓嘅。所以猫喺古时嚟讲咧，对于嗰啲家庭嚟讲系好重要。好重要的一个要员嚟嘅，咁佢重要到点咧？咁佢就会睇下啦，即系如果拣想要一只靓猫咧，佢就会问隔篱嘅亲戚朋友：，喂，你只猫系咪有咗啊？有咗嘅话，我可唔可以订啊？ 哦，有口碑嘅，因为佢捉猫叻嘅话咧，应该可以遗传，唔系捉 老鼠叻嘅， 可以遗传到俾佢嘅下一代。 基因真系好紧要，佢咪就问啲亲戚朋友嗱，等个猫妈妈生完 B B 咧，就可以要到佢啦。但系咪话我要你嘅猫 B B 就攞呢个猫 B B 嘅咧？你觉得有冇一啲手续嘅咧 吓？咁、都有嘅，起码如果唔 friend 嘅话，我唔俾你咯。我自己养多几只唔得啊？咁 你知唔知啊？古时咧要人哋只猫咧，系好似娶新抱咁样， 过大礼又要。 要有聘礼嘅，系、要有聘礼聘佢翻嚟，要有啲习俗做下嘅。 使唔使回门咧？咁样 嗱，呢个真系因为佢着重紧佢嘛。佢有宋代一本书咁记载，佢话咧有人试过咧用啲柳条咧绑住条新鲜鱼翻嚟屋企。咁你觉得条新鲜鱼佢对于古时人啲譬如同啲人家咧，未必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嘛。 系， 但系佢攞条鱼翻嚟， 捉鱼啫嘛。古时系咪容易啲啊？反而去海边捉鱼， 攞一条鱼翻嚟，你估佢开嚟做咩？ 引只猫睇下佢会唔会喂食，喂食就唔要。 对唔住啦，佢系爱嚟做聘礼，送俾将会俾只猫佢嗰个家人噶。呢个系佢个系 鱼王一只猫。 系啊，呢个系一个聘礼，唔系佢只生北猫 B B 嘅啫嘛。系佢话呢个咧系一个对于古时人嚟讲咧，佢话呢个系好犀利，即系因为当系只猫咧嫁咗出去，我要攞聘礼嚟聘你娶你翻嚟咁样噶，所以古时人对猫都好尊重啊。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2点，升169点，总成交金额系4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3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报价：腾讯控股325.4，升5.2；盈富基金26.6，升1.5。友邦保險77.4，升7.5；中國平安90.4，升4毫；建設銀行5.84，升7仙；信譽光學科技110.7，升6.2；中國海洋石油11.82，升7.2；美團點評73.7，跌9.5；工商銀行4.99，升1毫。华夏沪深342.9，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是9.552，瑞士法郎7.943，澳元5.27，加元5.899，新西兰元4.942，欧元8.6648。每百日元对港元7.3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1。日经平均指数报 20,731点，升270点。港金现价报14,2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4.52美元，卖出系1,524.9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湾熟食市场对出啦，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噶，就系、是、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啦，喺长沙湾熟食市场对出，快线有坏车，咁龙尾就喺美孚桥面噶。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支路嘅出口啦，慢线有坏车，不过现场咧就唔系太过挤塞啫，车多少少啊，经过小心。位置就系、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支路出口慢线就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莲路咧就挤塞，咁而家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波斯富街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喺花园道口。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快线有工程啊，咁而家快线封闭啦，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丽业街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展翅青剑梦飞行 ，Keep moving。 八月三十号晚上七点半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 当晚的表演嘉宾有郑欣宜、叶巧林、Sharona、黄淑曼和戴祖儿， 全程都好青春活力噶。 阿莫啊， 咩啊？ 咁你谂住用入场证定系工作证啊？ 两样加埋可唔可以贴近啲斌哥哥噶？ 你想几时贴近佢都得啦，我哋系谂住提醒攞咗入场证嘅听众们记得准时出席啊！ 自胜都系你啦，老领。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听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朋友冇礼貌， 想小朋友有礼貌同埋主动照顾别人，兼且将来有个幸福家庭，父母咧必先要以身作则，作为仔女嘅好榜样。 爹哋成日话我冇礼貌，但系我都唔觉，其实爹哋做乜，我咪做乜咯。 想唔想仔女咧将来家庭幸福呢？谂一谂，如果仔女习惯装模作样，等其他人服侍嘅话咧，对人又冇礼貌，佢哋将来会变成乜嘢都唔识，又唔会照顾人哋，咁点会幸福呢？所以父母小心啊，爱佢变成害佢啊！ 有阵时喺学校学咗啲唔好嘅讲嘢方法，翻到屋企就会俾爹哋闹。但是闹完之后他们没有再教我应该怎么做，我都不知道即是怎么。 父母试下记住爱惜子女三部曲。第一，鼓励他们有礼貌尊敬别人。 第二就要教小朋友主动帮助别人，唔好净系挂住自己。第三，父母要做个榜样，鼓励小朋友做，自己都要做、哦。做到呢三点咧，就一定系好父母啦。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双双你。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唔系咁样噶，系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都话唔系咁咯，系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 哇！团结一身有神战机， 哇！成个人都醒晒啊！究竟你系边位啊？ 我咪邓兆尊咯， 我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放出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邓兆尊， 放出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咁啊，欢迎啲小朋友都打电话嚟啦，因为你今天系最后一日嘅暑假，咁都希望咧可以开心心咁样咧，跟住咧下个礼拜咧开学， 系啊，都祝佢哋有一个愉快学习啦，新嘅学年新嘅开始啊嘛， 咁样啦，系咪？系啊，希望都可以即系顺顺利利，因为咧翻学其实真系好开心嘅，认真地，即系佢咧如果屋企人冇安排即系嗰啲叫暑期活动俾佢哋嘅话咧，系会呆喺屋企搭喺度嘅。嗱、我啊经历过啲细蚊仔咧，就由呢个幼稚园啦、小学啦、中学嘅阶段啦，系真系每一个年级嘅时间嘅暑假咧，都有唔同嘅嘢去安排咧。佢知唔知有一年咧，佢就话。阿妈唔好再安排嘢俾我喺暑假啦。 点解呢？ 系啦，佢原因就系话 我唔想学咁多嘢啦。 阿妈， 其实我都想放学假，你都想放假噶，系咪？我都想放假。 阿妈，其实咧，暑假系爱嚟俾我哋休息，同埋我哋有大量嘅暑期功课。真系，我认真啊！喺小学咧，其实佢哋有好多 都系一本暑期作业啫嘛。小学系嘛？ 你讲啊？ 唔系噶， 你 我嗰阵时系啊， 几大本嘅。 一本咯，仲要最尾 串嘅， 系啊！我嗰阵时仲要最尾嗰两样先至做，或者第二日翻去抄。小学冇嘅，冇抄嘅小学。 你而家嗰啲小学咧，即系佢哋会系有一个叫做有因为真系已经唔同嘅年代啊，佢哋会出去咧做一个叫做咩研习咧，系啦，专题研习啦，譬如可能揾一啲专题，跟住出去做走访啦，去做访问啦，翻嚟再写翻个 report 啦，跟住睇唔知几多本书，跟住唔该你喺其中一本书里面做翻个阅读报告。即其实都是忙的，在那个叫暑期功课里面是一点都不简单的。所以跟着有一点说，我自从听他说俾我可唔可以喺暑假休息一下？咁我就话好啦，唔使安排嘢啦。佢即系除咗平时喺闲时都会学嘅琴啊，或者闲时要俾即系学嘅运动啊咁嗰啲闲时都有噶嘛，咪继续咯咁。但系你话额外嗰啲，佢哋真系嗌救命噶。 系啊，咁啊，暑假大家过成点啊？1872388，小朋友可以打电话嚟啦，大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嚟嘅。因为我谂今日我哋嘅风骚大点唱咧，都从来未试过发生呢一件事啊。我哋而家咧已经收到咧差唔多有成3000个嘅留言啦， 多谢大家支持。 系啦，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点唱嘅，而今次咧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大部分，我会话绝大部分啦吓，同我哋平时可能生日嘅点唱啊，纪念日嘅点唱啊，今日咧我哋就收到好多咧就系支持香港警察嘅点唱，洗版式嘅，我谂有2900个，有2800个咧都系支持香港警察嘅点唱嚟嘅。 咁唔系，咁佢哋都有自己嘅诉求啦，可以， 当然可以，我哋 都欢迎噶嘛， 公开嘅平台嚟噶嘛，系都可以点唱嘅。不过数目就好多啊，所以咧我哋都真系未必可以每一个都读出嚟，但我哋就拣选一啲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好冇？ 都可以，因为真系好多都系就咁话，我要支持香港警察。 系啦系啦，好。其实佢哋嘅点讲咧，佢哋嘅睇法都好近似嘅，咁咪大家一齐分享咯，好冇？ 系啊系啊，阿 Mon 好就话啦，三位主持人好啊，佢话想点唱只歌，佢话俾咧所有咧为香港人啊出血出汗嘅阿 Sir 同 Madam， 佢话你哋付出咧努力咧，我哋永远都唔会忘记嘅，咁啊希望咧即系大家咧都可以。 以即系全港嘅居民咧都默默支持啊，咁样加油。 我呢度咧有一个咧就叫阿贵啊，佢咧今次到点名啊，点名叫我啊，佢叫我尝试用一个最磁性啦、最有感情嘅声线咧读出呢一段贺词俾佢老婆嘅，佢就咁讲嘅，佢就话老婆啊。我哋啱啱过咗我哋嘅结婚30周年纪念啦，嗰日咧我哋咧就好平淡咁过嘅，今日咧系你嘅生日，因为我要翻工啊，冇得同你全日庆祝，亦都要喺一个好平淡嘅气氛度咁过啦，真系对唔住啊吓。佢话其实我哋相识咗35年噶啦，你嘅超强创意唔单止为屋企煮出咗好味嘅地狱料理，例如腐乳朱古力。佢老婆煮过腐乳朱古力啊吓，佢话咧你真系带俾我好多无限嘅惊喜啊！你都几名有机惊喜噶啦，令到我呢一个咧又古板又守旧嘅土佬咧都变得活泼精灵咗好多啊！仲话咧你呢位嘅老婆咧真系好难得嘅，因为试问有边个老婆会喺佢想发脾气嘅时候，首先佢会令自己心平气和咁样同个老公讲嘅，就系话我而家心情唔好啊，你可唔可以俾我发脾气一阵啊？咁样。佢话你又打理得屋企好干净啦，加埋你咧特强嘅断舍离呢个天赋嘅能力啊，屋企可以话咧系身无长物嘅，冇乜多余嘅嘢，每一日翻到屋企咧真系觉得好舒服噶。喺呢度咧，阿贵咧就想祝你生日快乐之余，亦都想同你讲一声我爱你啊。佢话你仲记唔记得我哋嘅金句啊？得到的不会轻易失去，只要你。珍惜，我谂呢个咧就阿贵同佢老婆，哇，50几岁人依然好冧啊！祝福你哋，恭喜晒你哋啊！ 我呢度有个 Ricky Chow 啊，佢话咧听日阿仔咧就正式由预备班咧上 K 1啦，转咗新环境咧，希望佢好好适应啦。九月咧系我啊，我家姐啊，我朋友阿谦啊 ，Kathleen 嘅生日，祝大家生日快乐、啊。 OK， 好啦，呢度咧有 Vanessa 就话啦，想点唱俾啊所有咧真香港人听啦。佢话所有咧遵守法纪嘅香港人，佢话多谢咧我哋呢两个月咧就沉默啦，同埋唔破坏啦，咁样唔挑人啦。咁我哋要坚守落去嘅，好好用真正嘅爱去守护上一代辛辛苦苦建立翻嚟嘅香港，大家加油啦！ Timing 咧就话咧想点一首 Beyond 嘅歌，佢话咧点俾所有咧为香港付出嘅学生们佢哋去听嘅，同埋真香港人去听，同时咧点埋俾阿豪仔啦、阿田啦、我啦、少尊听，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健康开心咁样过每一日嘅。 佢就个 Sunny Wong， 佢话我之后咧就会升班上大学啦，但系而家咧。怕不适应大学的生活，希望豪仔快点回来做节目啦。 是啊，豪仔其实星期一回来的，他也有发到相片给我们的，就说呢就是小手术来的，他都 OK， 还有都听着我们做节目的。 哦，是啊是啊，多谢他支持。因为他在个病中呢里面都因为他终于可以不用怎样讲话，他只是在留意他自己的手手脚脚，希望可以快点好回来。 准午夜里，十里长街，遍地的烟头跟雨水。搭快车，谁沿途还在播？深爱着谁？谁知我那伴侣，明日快将失去。跟种种唏嘘，就算天一光，让两人的誓约背着也太累。能找伴告诉我一句，从前未悔恨，共我说生死相许。狂风给我吹，恋爱永远告吹，不要勉强再追。我只说我送你归去，如果这份爱早已被判是死罪。情愿我一个别去，没你的伴随，情感的废墟，一切跌进禁区，跟你试过争取，可惜结局却流下眼泪。曾天生一对，一口抱着是谁，放你在心。 就再来拥着我，笑着说旧事。人生里最美那一次，原来是那夜共我冷风中相依。狂风给我吹，恋爱永远告吹，不要勉强再追，我只说我送你归去。如果这份爱早已被判是死罪，情愿我一个别去，没你的伴随，情感的废墟一世跌进禁区，跟你试过争取，可惜结局却流下眼泪。曾天生一对，月后抱着是谁？狂风给我吹，恋爱永远告吹，不要勉强再追，结束要我送你归去。明知注定了心爱最美是死罪，我不怕在你热吻中粉碎，痴心的废墟一切跌进禁区，跟你试过争取，可惜结局却流下眼泪。曾好好一对，日后你伴着谁，放我在心里。 有麦浚龙嘅情感的废墟，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啊欢迎小朋友咧，尤其是你哋啊，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咧，下个学礼拜开学啦，你有啲咩准备啊？有啲咩仲未做啊？又或者系有啲咩咁期待，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吓。电话号码1872388，同埋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53，多谢大家。 好，继续读点唱啊！ 呢度咧就有 Bon Young 啊，佢话咧。想点咧？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 上名方浩文 系啦，佢希望咧各位咧想想咧点样令啲孩子有个美好嘅童年回忆。Thank you， 好好好。跟住呢度咧有赖秀英啊，应该系佢话你哋好啊。九月一号咧就系我两个仔俊阳同埋俊宁嘅生日嚟嘅，希望佢哋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大家加油。系咪真系妈生嘅咧？咁样 咩啊？佢话 九月一号就系佢两个仔嘅生日啊嘛，哦、即系如果你谂下林妈生翻 咁啱，即系都系嗰一日咧， 其实都唔系好难咁啱到噶。 其实系我哋都间唔中都听到听众，我话可阿爸同阿女啊，又或者系两兄弟又夹啱啊。不过如果系开刀嘅，又咁啱嘅，可以 呢几年有特别就下期噶。我有一个朋友咧，好笑，佢要生第二个小朋友啦。咁啱啱本身嗰个预产期咧，就系同第一个小朋友嗰个生日嘅日子咧好近嘅。跟住个妈妈咧就问个小朋友，佢就话：你想唔想同即系第二个？你想唔想同妹妹啊？想唔想同妹妹同一日生日啊？因为医生都话系可以择日嘅，咁都差唔多嘅，可以嘅。跟住咧嗰个大个啲嗰个第一个出世个小朋友咧就话唔得，我个生日系我嘅，我唔要同佢分享咁样咯。即系小朋友又会有咁样嘅谂法，都好得意咯。 系啊，咪、希望都可以同一日啊。但系有啲就系话，哎呀，我唔想咁样，因为即系生日好紧要噶嘛，自己嘅生日系咪同人 share 咗？睇下有唔同嘅角度、唔同嘅新闻睇咧，都有唔同嘅。OK， 好，我哋继续点唱吓。 好。 咁啊，庆鹏咧就话你哋好啊，好想咧即系点唱俾咧X Donald 嘅媽媽聽，佢話咧希望佢可以快啲揾翻阿仔仔啊！佢話咧唔見咗佢幾個月，希望咧佢即係阿仔快啲翻去揾翻佢啦，希望就唔可以即係唔好失咗聯絡啦咁樣。 OK， 呢度咧有 Kit Ho 啊，佢就話咧呢段時間咧真係辛苦啦，多謝你哋咧堅守崗位保護香港。 好，我呢度有個李遠閒啊，佢話三位主持人好，23号咧做咗左手拇指外翻手術成功咗啊！ 恭喜曬，恭喜曬！ 多謝你哋為我打氣啊！ 應該係我哋嘅聽眾啊！ 节打过俾我哋系嘛？ 咁啊系，睇下我哋听众可能点样留言咧。阿 佢咪打俾我哋啊？上次系咪啊？系咪电话讲嘅？好似系 讲过， 我唔记得系电话定系读留言。我哋仲喺度谂手指定系脚趾，我记得应该系读留言啦。所以如果唔系，我哋会问佢噶嘛？ 系咯，佢话而家出咗院啊，喺屋企休息啊。 好好好 ，OK。 咁啊，快啲完全康复 啦， 系啊系啊。其实豪仔个手术系咪都又唔系呢一啲嘅？ 系啊，佢唔系外翻啊。 佢系咩啊？ 佢 黐 咗条 筋，黐住咗 啲筋，黐住咗，好似话。总之就好似啲筋有啲事啦，总之佢要打啲嘢落去啦。 咩筋先？ 系啦，咩都好啦。好，阿 Sam out 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人你好啊，佢话咧8月31号，即系听日啦，系佢嘅好友个老婆阿靓太 Iris 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话咧祝佢咧终生美丽，日日都咁开心，有咩想咩要咩有咩啦吓。再祝埋咧佢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同事啦，啊中秋节快乐嘅，仲有各人咧。事事顺利，大家都要开心啊！麻烦晒，唔该晒三位。 系啊，阿少尊，我哋继续啊。 好啊，嗰两个 Catalina 啊，系啊。 等先，你冷静啲先，咩话 ？Catalina，我唔知啊，我睇唔到啊。 系啦，希望啊，莘莘学子咧可以在充满正能量嘅环境下学习，咁咧而唔系喺充满咧指控啊、仇恨啊、暴力嘅气氛底下成长。 嗯， 守狮子山下，希望俾社会多啲人情味，啊少啲批判咁啦。 嗯，知道。OK， 啊 Kitty Lee 咧就话啦，佢话主持人你哋好啊，想点首开学礼啊，俾各位同学仔听，同埋咧祝愿阿 Suki 咧啊 Suki。琪姊妹咧，听日咧生日快乐，青春永驻。咁啊，另外 Sophia 咧就话咧，希望咧和平快啲嚟啦，大家都系想有呢个愿望噶。 系啊，今日都一个好特别嘅点唱啊，我哋都未试过俾人哋洗版洗到咁样啊吓。 大家明白，大家嘅支持啊。 系啊，总之任何嘅声音，我哋都会喺我哋个平台度同大家分享啦。 抽身谷底，伸手一挥，火中的一挥，我要成全，去坐盘船，潇洒一转。飞得起，从天一飞，担当得起，终于都一起，试过流离，试过游离，也不愿比。蜕变的学习极严厉，能蜕变的自动拾回位，还要感激关心的联系，回到正轨的班底。人改变心中要有火，如火了转心里结果，由这里冲出去，两位跟我不少不多。升起，通通笑起，火中的不死，真知扬眉，带刺长眉，真水仙姬。感激多的恩，今天的光，今天的恩，他朝的神歌，永远流传，唱遍银河，各位就坐。 你要嘅重新啊，希望咧可以所有嘢都重新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啦，尤其是小朋友啊，你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2: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上诉被驳回之后表示，民阵已经用尽所有合法途径，但无法争取合法游行，必须向公众致歉，只能够取消听日的集会游行。但他表示，反对831人大决定的游行不会寿终正寝，民阵会继续申请直至成功为止。他认为社会混乱由特首林郑月娥一手造成。被问到会否担心市民听日仍然上街，岑子杰说不是担心与否的问题，只能够祝香港人好人一生平安。香港众志表示，秘书长黄之锋和成员周庭今朝先后被警方拘捕。警方说，就6月21号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今日在香港仔拘捕22岁姓黄男子，以及在大埔拘捕一名22岁姓周女子，两人都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姓黄男子另外涉及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正被扣留调查。反送中社福联合阵线朝早到位于湾仔湖中大厦的社署总部抗议，要求社署保障被捕社工，支援社工就反修例事件进行的人道救援，以及支援被捕的未成年人士。有社工说，目前共有12名社工在冲突现场进行人道工作的时候，被警方以非法集结罪拘捕。他认为警方的做法荒谬，警方也应该停止在有社福中心等地方施放催泪弹、施放催泪烟。另外，组织表示，早前有年轻示威者在深水埗被捕之后，警方拒绝让社工提供支援和陪同前往警署。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严重剥夺未成年被捕者的支援权利，绝对不能够接受。本港楼价连续两个月下跌，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七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跌0.1%，跌幅比六月收窄0.53%。上月楼价按年亦都跌0.1%，今年以嚟就累计升9.7%。中小型单位上月楼价亦都连跌两个月，按月跌幅收窄至不足0.2%。大型单位就止跌回升，按月升近0.7%。另外，七月整体租金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3%，连升五个月，按年升幅亦都收窄至大约1.2%，升幅持续超过两年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80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4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3点，升45点。一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6蚊，升5.8；盈富基金26.65，升2毫；友邦保险77.2，升5.5；中国平安90.45，升4.5；建设银行5.83，升6仙；信宇光学科技111蚊，升6.5；中国海洋石油11.84，升7.4；美团点评73.8，跌8.5；工商银行4.99，升1毫；华夏沪深342.9，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06.41，瑞士法郎0.988，澳元0.672，加元1.33，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153，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718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4,270蚊，比上日收市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5.16美元，卖出1,525.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Hello， 我是 Alex 啊，我就想送俾全香港學生咧，就係一個心心，就係決心，做事最緊要有決心啦。 我是超 B 洪启津啊，我就送個恒心俾大家，持之以恒啊嘛，咁先可以讀書噶。 有決心，有恒心，掂曬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將呢一份開學禮物送俾每一個家庭。 蚊會傳播登革熱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嚟紧星期一，等我靓猪妈同我好朋友倾下，工作咁忙啦，点样有效分配时间俾屋企人啊？ 唔使分配嘅，一有时间就俾屋企人就得噶啦。 大家好，我系张达伦，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亲亲靓猪妈。 哇，今日咧真系好冻啊！要起歌嘅话咧，应该系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乜啫？我呢首歌先至够冻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嗰啲边度算冻啫？最冻应该系冷得我吞吞震啊！ 佢赢啊！佢赢啊！ 系啊！但呢一首歌咧，得你先至可以唱嘅啫嘛。 冇错啦，我系邓兆尊， 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黄耀祖， 仲有邓兆尊， 风骚快活人。 相对湿度90%，哇，又热又湿嘅一个中午啊吓，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咁啊可以点唱，尤其是小朋友系啦，咁啊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啊， 包线包得好紧要啊，今日我哋啊，所以我哋下半个钟咧就尽量啊听多啲大家嘅电话号码啦，好唔好？ 嗯 ，Hello 你好 ，Hello。 风烟快活人啊，你啊唔系、啊，今日系点唱啊？ 风骚大点唱， 系风烟嘅， 你想讲啲咩？你想 风烟嘅风骚快活人。 OK， Hello 你好， 你好， 浩哲 ，Hello， 系咪浩哲啊 ？Hello， 可能佢唔喺哦喺度，你位啊 喺度， 喂， 系你啦，浩哲你好，你系咪浩哲啊？ 系啊， 系啊，你几多岁啊？ 六岁半 啊，系啊，咁你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咧？ 今日9月2号，我就小学第一日翻学咯。 哇，系咪好紧张啊？咁而家 升一年班啊？ 升一年班咯，即系 六岁 啊嘛，系、 哦、 啦。咁你紧唔紧张啊？ 好紧张。 点诶紧张啲咩方面咧？即系惊啊！学平时嗰啲同学仔你认识啊，跟住嚟紧嗰啲会唔认识啊？定系点样啊？ 佢紧张到 唔知道会认识到边咩新朋友咯，好紧张。 你知唔知有冇幼稚园嘅同学可以同到你一间小学啊？ 有，知 道系咪有啊？ 有啊， 哦咁咪得咯，有起码有识嘅同学仔同你一间学校，虽然唔知同唔同一班啦，但你我想问你之前有冇翻呢个叫做学前班啊，即系开学前嘅适应班啊？ 有啊， 哦咁 可能都识到啲同学仔噶咯， 系咪啊？已经见过晒佢哋噶啦噃， 啊， 同埋唔使驚嘅，你諗下，你去公園玩嗰陣時啊，好多同學啊，嗰啲朋友仔啊，其實你都唔識㗎啦，不過玩下玩下就熟㗎啦嘛，係咪先？我哋個個咧嗰陣時翻學校咧，我記得升小學啊、升中學啊，甚至啊，你跟住每一年升班啊，都可能會唔同嘅同學仔㗎嘛， 係啊係啊， 好、 啊、 快識到朋友㗎啦，你咁醒目。 唔係啊，浩哲啊，浩哲，喂，你喺幼稚園嘅時候咧，你有冇記得咧？老師有冇同你開始適應緊點樣去升小一嘅準備啊？例如写例如有啲咩做啊？ 佢我哋就会星期一我哋就会翻到屋企做一个检讨先咯。 哦，系啊。 边咪先？ 即系谂下点样可以再做得好啲咁样啊？系咪啊？翻完第一日学之后就你咁嘅意思啊？哦、其实不用咁担心噶，浩哲，翻学应该系开心噶嘛，系咪？系咯，嗬。 唔系咁快有检讨喎。 系咯，翻去玩噶嘛。 系啊，玩就得噶啦，开心就得噶啦。 你唔使紧张，你其实已经翻咗噶啦嘛，系咪啊？翻咗个适应班噶啦嘛。 系啊。 好，咁你认识咗咩同学？佢叫咩名字？记唔记得啊？ 有 一 个叫陈乐晴 咯。系啊，阿乐晴，系啦， 女仔嚟噶，识女仔咯，系嘛？ 系咪你同学啊？ 系啊， 系啊， 其实最紧要咧，我觉得升小一咧，系你搞掂咗你个新嘅笔盒未啊？而因为幼稚园系唔使带笔翻学噶嘛，系咪？小学就需要啦嘛，系咪？ 系啊，系啊，你准备好晒你嗰个笔袋未啊？ 准备好晒。 Okay, 仲有一样嘢，除咗笔袋，你笔袋都可以俾文老师借。准备好自己食饭未啊？ 准备好啦。 啊，咁咪咧就 啦， 呢个又系。 准备好啦， 系啊，又系新噶， 真系论尽嘅呢件事。 同埋个书包好重啊！祖哥哥嗰阵时记得我读一年班咧，我又生得矮啦，我又生得细粒啦，个书包又重咯，我踎低绑完鞋带，我起唔翻身啊！你记住识得爬起身啊，知唔知啊，浩志？ 喂，我想话咧，你平时都系自己可以搞掂自己嗰餐饭噶系咪啊？ 系啊。 仲有你，仲想问埋你多样嘢，你知唔知道学校嘅厕所喺边噶？ 知啊， 系啦， 咦，好聪明，佢都招晒好多嘢， 系咯，因为咧呢啲真系需要知嘅，万一你有时你知噶啦，一紧张起上嚟又点啊？紧张起上嚟就急噶啦嘛，急起上嚟嗰时要搵厕所，你唔知咩方向，你好论尽噶，惊濑湿尿噶嘛，系咪？ 唔使惊嘅，一年班噶啦 ，OK 噶啦，唔使咁担心。总之咧， okay. 小学咧就系一个新嘅阶段，跟住就日日开心啊！祝你。 佢未点唱噶嘛？ 哦，系啊，咁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想。点唱俾自己听， 你自己好啦，希望你努力 加油， 系啦，希望咧你喺趁住假期嘅时候咧，可以话翻俾我听，哦，原来一年班嘅学校生活咧系点嘅， 系啊，之后再打电话嚟啦，多谢晒浩哲， 好，拜 拜， 拜拜。 其实谂翻转头啊，即系当你去嗰阵时啊，吓一升一年班，我唔记得啦，升中一我都仲有啲记忆嘅，都真系之前嗰晚瞓唔着噶。 唔系啊，真系因为全部咧系你未识过嗰啲，因为以前冇话适应班，等你暑假时翻嚟一个礼拜去望下其他同学噶嘛。 系啊，我又生得矮嗰啲咧，硬系觉得咧会唔会搵唔到朋友嘅话咧，我就会俾人虾啊嘛，咁样嘅，真系咁谂噶。 唔使担心，唔使担心。好，我哋听第二个电话啊。Hello， 系好多小朋友。 系啊，空中快活人。 Hello， 海静。 Hello， 你好。 你系咪海静啊？ 系。 系啊，你几多岁啊？ 八岁。 八岁啦，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咧？ 点唱俾我元朗官立小学三 C 班嘅同学。 哦，你今年系升三年班系咪啊？ 系、 oh, ，OK OK， 呢个识啊，点定个唱俾啲新同学知，咁啊唔会识唔到新朋友啦，系咪先？海静叻啊， 系啊，你知唔知道有冇一啲二年班升上嘅同学系同你一班噶？ 少少， 有少少，系、咯。你中唔中意咁样调班？因为咧，我之前试过问嗰啲小朋友咧，咁我唔中意调班嘅，我中意咧成班一齐升上去，因为已经建立咗个感情啦嘛、因为无端端升上去，第二年咧又唔识其他小朋友咧，咁你中唔中意咁噶？ 吓、 啊， 中唔中意 调？中唔中意？中意，你中意识多啲新朋友系咪啊？ 系。 OK， 好啦，你过往咧喺呢个一二年班咧，有冇做过啲咩班长啊、行长啊、组长啊嗰啲咁样噶？ 冇 冇啊！最紧要你 做清洁， 清洁队长嗰啲 做清洁长啊， 系啊， 系 个个都有 title 噶啦， 系啊系啊，而家咧好复杂噶，咩都有噶。 咁你做晒暑期作业未啊？咁都要谂， 好难答喎、 啊。呢个系最难答啊，系嘛？暑期作业你做晒未啊，海静？ 我 做晒， 做晒得啦。 你有咩想点唱俾屋企人听，或者同学仔啊，或者其他 人？你妈咪问我喺你隔篱度讲嘢，你都要点埋俾妈咪听先得噶嘛。 你想俾点俾同学仔？ 妈咪同埋同学仔。 哦，好啦。你有边几个同学嘅名字你有记得噶？ 刘文礼。 罗文礼， 男仔嚟嘅。 系系啊，文礼，仲有咧？ 邓安桥。 安桥， 嗯， 好， 好啊， 咁我哋收到噶啦，多谢晒海静嘅电话 ，thank you。 海静咧就话去读啊元朗官立小学嘅三 C 班，希望咧除咗三 C 班啦，我哋希望佢全校都点俾佢听啦，系咪？ 好啊，好啊，应该咁话。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各位打电话嚟点唱。 旁人说我总是好胜，还在说我很任性，笑我不知丑地跟你约定，恋上最坏本性，拿起勇气沉迷爱你，期望现实有转机，手牵手与你根本不怕死，沿路照顾呵护中你，盲目爱到不合理，越过几多公里，情或雨天恳请能铭记，你有那些需要得我一个才清楚，谁说我疯癫，过程满足不必知道结果，在何时悲伤会逆流成河，仍是深爱着你，命里从不退避，从来不顾忌，相信时日过去便有转机，但求能死心塌地，任我漂泊，为你生为你死，仍是种福气，爱情都盼不到，所以不舍不弃，谈论我决不动听，明日去或是留，留下重伤，伤疤来见证，我借故执本性，不必跪劝来清醒，能与你疯癫，有时觉得伤心可以更多，在何时悲伤会逆流成河，仍是心从不退避，从来不顾忌，相信时日过去便有转机，但求能死心塌地，任我漂泊，为你生为你死，仍是种福气，别人通通不懂，别来诸多为你，能为你心痛，能避你生气，难受 许正允系啦，允啊， 逆流成河 系逆流成河呢首新歌。好啊，电话里面咧有好多听众喺度等紧啦吓。 Hello， 你好， 叶太，风骚快活人。 Hello， 叶太， 喂，系你好， 系你好，叶太，有咩想点唱啊？叶太， 我想点唱俾我 B B 听，我 B B 咧今年第一年读 B B 班，希望佢发哥长大，健健康康。 其实对于你嚟讲，系咪都好大件事咧？即系嗰个小朋友，你睇住佢日日大到而家翻学咯，另外一个新嘅阶段。叶太，你自己系咩心情啊？ 其实好开心啦，但係呢我希望全港小朋友呢都会开开心心咁返學，唔好受一啲政治事件影响，而受到一啲无耻嘅欺凌囉。 啊呢、這个都真係要啊。 我諗今年即係我都见到，譬如琴日政府都有一个跨部门嘅记者招待会啦，都喺度即係讲緊啦，即係可能呢会有又可能即係避唔到有啲咁樣嘅情況， 係咯係咯，希望啲人有翻啲人性啦， 係啊，知道啊， 小朋友佢哋真係咩都唔知噶嘛，都唔需要咩都真係有一個立場嘅，佢哋翻學係 校 學習啫嘛，係咪？ 去學溝通就唔係去學蝦人咯，嗬？ 係 啊，同埋希望咧，將來咧唔好做一個犯法嘅人啊。 知道， 我認同啊。其實任何人都唔應該犯法。 我想講咧，我支持香港警察。 知道。 我陣間想點真的漢子俾所有全香港嘅警察聽。 好，我哋睇下揾唔揾到首歌。 同埋咧，我希望各位主持人咧無忘初心，希望你哋嘅小朋友咧第時好似其他著黑色衫同埋戴口罩嘅人一樣上街遊行。 好啊、哦、 ，thank you， 多謝 你， 拜拜， 拜拜，好啊 ，OK， 哦，其實咧即係小朋友初次翻學咧，我認真啊， 你第一次嗰陣時個感覺係點啊？ 我就覺得哎呀。 想喊嘅系嘛？ 系真系见佢着咗个校服仔咧，即系啱啱坐升即系叫B B 班，即系 M 班嘅时候咧，佢、真系要翻学啦，佢要离开，即系离开妈咪，要有啲时间系要离开我去到学习啦咁样。 同埋我估由佢开头翻幼稚园，佢会喊嘅，到慢慢就拜拜啦，妈妈拧住面自己走咧、可能对于你嚟讲都已经系另外一个阶段啦。 根本系我妈唔舍得离开紧学校咯。 你到而家都唔舍得啦，系咪啊？小尊你知啦，系咪？ 好、okay， 听继续听电话 ，hello，hello，Irene，hello， 系、hey， 你好， 系、hey， 你好 ，hello，Irene 你好， Irene, 你好， 我系一个点讲咧，升大学一年级嘅学生，咁我好紧张。 喂， 我 想问， 俾你讲先， 系好多内地生好劲啦，跟住我本身系谂住温书，即系本身系谂住七月八月份开始温书，因为我七月打工啦咁样。跟住但係你都知啊，咁样太多嘢发生，咁其实我个心其实成日喺度睇连登，即係好唔开心、完全搵唔到书囉。 唔系认真， 冷静啲先 ,Irene。 专家先有话呢，话如果真係接受唔到呢，真係唔好睇任何嘢，唔好开啲群组，唔好睇任何嘢呢，可以令到自己平静嘅，认真嘅呢、這个係啊。 同埋另外一样呢嘢呢，学都未开，又唔使温书住嘅，太大压力啦 ，Irene 系嘛？ 我系想读嗰啲统计学咧，咁我就去买咗本书，跟住好难啊，睇唔明啊，跟住我一路喺度拗晒头， 所以未要翻咗学，你先至会明咯。 你又真系 唔系？因为我之前查咗啲关于相关内容嘅，跟住我一路喺度查，跟住我觉得真 系 好难， 好吃力系嘛？所以咪真系唔系，同埋你真系唔使俾自己咁大压力啊！就是、你学都未开，你都要自己做准备。唔係準備定嘅心情係啱嘅，但係原來即係真係要俾老師啊，即係上堂啊去學習啊，先知道嗰個技巧咯。 我自己會咁講啦。我記得我讀大學嗰陣時咧，絕對唔會好似你咁樣，即係未開學已經咁緊張。所以我呢個係讚美嚟嘅，讚美係 佢認真咯。 系啊，你对你嘅学业咁认真嘅话咧、所以我觉得唔使担心啊。小尊哥哥，你话系咪啊？ 系 啊， 唔系轻松面对啦，认真嘅系啦。 加油啊！新嘅阶段啦、都系二号开学系咪啊？ 我想问一下，系系咪下星期一开学啊？ 系啊系啊，下星期一开学。 Okay. 你系咪嗰个咧？嗰一届咧就系话4000蚊又收唔到，2000蚊又冇份嗰只啊？你 系 咪嗰个？ 唔系啊，唔好意思，因为我迟咗即系点讲咧？我系早一年出世。 O、okay. K， 哦，即系你有份嘅， 系即系大仔大女嗰啲咁样， 系啊，我都要讲一声，好冇意义呢、這个政府真系，我4000蚊派到而家，跟住佢仲话要派8000蚊， 唔系因为太多人啦，太多人啦。O、okay, K， 我哋俾啲时间佢啦，不过我都冇得同佢狡辩嘅，佢都真系慢嘅咁啊，系啊，所以就希望大家终日可以代平安啦吓。 Okay, 好啊，咁啊，希望你加油啊，真系，因为即系未开学先有压力咧，其实都吃力。 啱啊！ 輕鬆輕鬆面對，知唔知啊？好啦， 加油啊！ 多謝電話，拜拜。 等先，我想講，我想點哆啦 A 夢。 哆啦 A 夢， 哆啦 A 夢， 人人期 望可達到，我的快樂比天高。好，當點咗啦 ，thank you， 拜拜， 好有童真啊嚇！升大學一年班都想聽呢個哆啦 A 夢， 聽到佢把聲都好 開心， 係即係好似啲未大個，但又去做到大學咯咁。 但大學一年班嘅而家呢個 generation 係講哆啦 A 夢咯，我哋講叮當噶嘛，係咪？ 好，聽埋呢個電話嚇。 Hello， 你好。 Hello，Hello， 荣恩，荣恩， 你是合伟啊，荣恩， 三万字前人你好 ，Hello， 荣恩你好，你今日想点咩唱啊？ 我想点一首叫做《童年》的歌。 诶，今日啱啱真系有播啊，唔系琴日播系嘛？ 啱啱头先我哋 冇写到啊，系啊，系啊，点解会想播呢首歌呢？ 因为咧，我有嘅即系每一大家每一个人啦，都有自己嘅童年啊嘛。 嗯。 之后听日每次我听咗呢首歌之后咧，我就回忆翻我之前嘅童年咯。 O、okay, K，、oh. 即系谂翻细个时候系点样啦，系咪 啊？阿永欣，你好大个噶？ 吓，唔系啊，我十一岁就嚟十二。 你就嚟十二岁，但系 好成熟啊！ 系听呢只歌，你就会谂翻起你幼稚园嘅时候，定系 嗯， 系咪啊？ 开心噶嘛？咁嗰啲经验同埋回忆系咪？ 系啊。 咁咪得咯，嚟紧咧就又新嘅学年啦。 你系咪升中一啦？咁样呢个年纪？ 吓、 啊？你系咪升中一啊？ 我未 知啊， 我升五年班啊。 我哋升五年班，加油咯、哦！因为五年班咧都系一个紧张嘅期嚟噶，因为 成分 成分试啊，系啊，即系你唔好话唔好话令到我紧张，但系因为呢个成绩分咧都好影响到你系升中学拣中学嘅，知唔知道啊？ 我知道 啦，好啦， 尽咗力就得噶啦，唔使咁担心噶吓， 系啊，好唔好啊？ 系啊。 咁我仲有一个愿望， 系啊，咩啊？ 我就希望呢三位主持人啦，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所有工作人员啦，我希望你哋系永远青春永驻啦，日日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噶。 我都祝你，我都祝你，永远都系开心，做个开心小宝宝。喺读书嘅期间唔好有压力，希望你都系有个愉快嘅、开心嘅童年啦，好唔好啊？ 多谢晒永 嘉， okay, 多谢，拜拜。呢、這个祝福好 好感 动 啊，系嘛？成个二台嘅同事都会收到啊！呢、哎、一首歌咧，我哋就特别送俾永欣啦，好唔好 啊？ 因为佢都喺度不停咁喺度长大啦，就好似呢一首歌咁啊，吓。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Sammy 郑秀文啊，点唱晒俾全香港所有嘅市民听，个个都知道，都希望所有香港人好啦，个个健康，身体健康，开心心嘅。 小朋友啊，继续努力长大啊， 啊 做个开心嘅快乐人啊。 嗯。 年年月，灵感也浸没了，寒枝骨。落满地叶黄田，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 兆尊咁啊喺百忙之中咧抽空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 啦， 系啊，好开心啊吓！我哋今个星期咧嘅风骚快活人都完结啦， 系啦，咁啊下个礼拜开学咧，希望大家咧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啊，曹仔都会归队噶啦，下个礼拜见，拜 拜。 拜拜。